的三间航空公司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是无风，能见到21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是吹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348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6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11.37，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8，加元1.322，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6.999。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0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1.36美元，卖出1611.95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日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扭开收音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加多个普通话台俾你啦，两个频道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咧就6:08啦吓，咁啊出边咧就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咁啊比起前两日咧，咁啊今日的而且确咧就叫做冇咁寒，冇咁凉啦，咁啊但系朝头早咧都可能比较上清凉啊吓，咁啊容易涉亲嘅，咁所以如果早起身。早翻工嘅或者早活動嘅朋友啦，都要咧留意住啦嚇。咁啊，如果你話行山嘅，咁可能朝頭早或者去晨運嘅，咁啊冇有怕啦，最健康啊你哋啦，係咪？勁啊！即係朝頭早咧凍啊，或者游凍水嗰啲叔叔嬸嬸咧，都係好犀利。你叫我咁凍咧，掂下啲水我都驚。 好啦，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嘅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大概去到20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啊逐渐回升啦，不过早上仍然系清凉噶。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直播室入边继续阿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昨天就跟大家说过，一些动画里面都有很多就是叫做发人心醒的说话，这个也就是每一套的动画他们能够就是继续受欢迎的原因。每一件的事情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真正的一面。这个真正的一面可能你今天看不到，可能你明日都睇唔到，但系你要记住，事实永远都只系得一个，真相永远都系得一个。点样去到用双眼睇清每一件事嘅真相呢？睇清每一件事嘅来龙去脉，就需要除咗靠我哋只眼之外，仲要靠我哋嘅脑袋去到好好地分析事实嘅真相，需要我哋好好地去用双眼去睇住，用个心去判断。对与错，要个脑好好地去分析。特别是这个年代，太多假的消息，假的新闻，你会不会一看了就相信呢？定是你会擘大自己一只眼，只眼看完个脑思考，然后用心去判断事实的对与错。 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想烟花 一起 Rubber Band 佢哋嘅睁开眼，佢哋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继续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晨光百科。 讲开又讲，讲开又真系要讲埋。寻日咧喺我哋嘅晨光百科揭揭下嘅时间咧，就见到粥粉点笑得面饭啊！面嘅文化系点样嘅呢？面条系一种咧就非常古老嘅食物嚟噶，咁啊相传起源于中国啦，有住咧就系源远流长嘅历史，最早记载于咧就系东汉年间，去到今时今日为止超过1900年。面条最初咧就叫做饼嘅，煮饼咧就系中国面条嘅先河嚟噶。刘熙嘅《译名》啊，入边咧记载到饼，从而咧就知道饼，以前咧就叫做饼嘅时候咧就用煮面嘅方式去到烹调。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有啲叫做凉拌咁食啦，凉面。在不同的朝代有着面条的记载，刚才讲过啦，初期的譬如东汉啊、魏晋南北朝，到后期的唐宋元明清，历史入面都有记录到的。咁但是起初对面条的名称就不统一，煮饼啊、汤饼啊、水印饼啊，都是很多时候用个饼字去到形容的噃。面条一个字啊，其实去到宋朝咧，先至叫做正式通用的。随着不断的推移和朝代的更替，面呢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并且具有呢就是很多特色的面食，例如是山西刀削面、河南烩面、四川的担担面、北京的炸酱面。好了，饭饭的文化是怎样呢？古人经常都说民以食为天，食饭更加呢就是民生根本来的。在中国民生当中可以说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饭呢也是指譬如那些大米饭，是中国的水稻栽培的起源国之一来的。饭也就是可以说渗透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的地方。例如大家打招呼的时间，喂，吃了饭没有？都是有个饭字在这里，你就知道个饭呢多厉害。如果你做过公务员的，李生，我又不是。如果你是公务员的，那就会说，喂，哇，你这份工铁饭碗、啊。饭真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增长，粥粉面饭发展也越来越有特色了。今天早上粥粉面饭，或者今日入面午餐晚餐梗会吃得到的。所以话啦，其实啊，粥粉面饭同我哋嘅关系非常非常之密切，有住不可分割嘅，好似莲藕一样，佢哋撕楞住。 我叹气了，你都说中了。每次我想说笑，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定你劝勉算了。你说的问题嘴角一牵而止了，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辛酸仿佛抵消，暗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暴力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照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亦不紧要，尽管系亲密的恋清楚。 我气馁了，你的信到了，原先忧郁轻松不少。我要的戏票，你早已卖了，像约好般不准骚扰。愉快的心跳，就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想？ 陈文一首嘅歌曲《亲密关系》啊， 什么都不爱。 今天早上或者今日嘅粥粉面饭，你会同边一位去到好好分开？同边一位好好地分享，就是你自己嘅决定。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日。天神对住将会面世的铅笔就讲了，有五件的事情在我送到你去到世界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好好地记住这些提醒，你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好的铅笔。第一点，你将会完成很多非常非常好的工作，证明你好叻。只要你愿意将自己交在一个人的手上面，因为铅笔单靠自己没办法起身，没办法写字，一定要交在一个人的手上面，借助人的力量，借助其他人的力量，帮自己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二点，随着时间的过去，铅笔啊铅笔，你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刀削，你会有很多的伤痕。如果你想成为一支好劲的铅笔，这个过程是绝对必要经过。第三点，我会赐予你一个能够修改任何你犯错的能力。只要你肯改过的话，其实后面的擦纸胶是帮到你。写完一次错了不紧要，擦了它再写过。你有很多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但你一定要珍惜，因为这个擦纸胶其实是很细粒的。第四点，你所拥有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不是你铅笔的外表，不是旁边那条木框，不是个擦纸胶，你最重要的一件事藏在最里面的地方，就是你的笔芯。一支铅笔连笔芯都做得不好的，怎么写出或者怎么画出好的字和漂亮的画呢？铅笔啊铅笔，第五点你要记住，不论你身处任何的地方，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断在写，不断在画，即使几咁困难的环境，你仍然要尽力留下清楚而明了的字。铅笔 就是我们现实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原来造物者将我们做到像原不一样，只要我们经常警醒着自己刚才这五点，那我们的人生才可以活得光明磊落，活得精彩，还有活得快乐。你知道你的人生是怎样过呢？ 睡觉都哭泣，委曲求全，博不到你可怜，你眼圈黑黑，被担心我的亲友看见，还受到我眼泪感染，关心我又惊我讨厌，难道我要再为你而肤浅？ 这首的作品来自 Shiga 连诗雅，有他的好好过。现在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接载由钻石公主号邮轮落船港人的专机，本港时间凌晨近四点由东京羽田机场起飞，比原定时间迟了超过三个钟。乘坐首班专机返香港的香港居民有102人，专机预计朝早8点50分会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对于有港人说未收到病毒检测结果的证明书，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解释，当局希望安排港人尽快落船，因此未赶及向每个人提交证明书，强调能够落船的港人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他又说，日本当局最初的检测较慢，经外交部划船之后加快，感谢各方的努力。有乘坐专机的港人说，现在感觉轻松，指家人比他更开心，自己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坐邮轮。有港人认为回香港之后要继续隔离是合理，亦都有人说回香港之后最想睡觉。本港过去一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增至65宗，另外再多一名病人离世，死亡人数增加至2人。新增的其中两宗个案是一对住在小西湾村瑞满楼的夫妇，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可能是本地感染个案，同两夫妇同住的女没有病征，将会被安排接受检疫。另一宗确诊个案是一名83岁女子，住在屯门海景花园一座，她是第60名确诊住在太古城患者的妈妈，亦即是第57名患者的外母。病人在个女和女婿确诊之前，因为跌倒骨折在屯门医院留医，之后接受髋关节手术，医生知道她家人确诊之后为她做病毒测试。死亡个案涉及一名本身有慢性疾病的70岁男子，入院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差，个案转交给死因庭跟进。中国和东盟今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特别外长会议，预料讨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外长会晚宴的时候说，湖北武汉仍然是疫情重灾区，但是开始得到有效管控。湖北以外不断传来令人欣慰的消息，例如感染病例连续15日下降，出院人数不断上升，昨日的出院人数更加超过确诊人数，具有重要意义，说明疫情虽然来势凶猛，但是最终是可控可治，中国有信心，亦都有把握尽早彻底战胜疫情。王毅又说，中国并非孤军奋战，东盟由一开始就同中国坚定企喺一起，令中方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令中方感受到这个冬天并不寒冷，春天即将到来。伊朗首次有人确诊新型肺炎，患者已经死亡。卫生部门证实，两名年老的伊朗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治。当地传媒引述医院表示，两个人是在圣城父母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反应，星期三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卫生部官员又说，过去两日发现一些新型肺炎的疑似病例。除了伊朗，中东阿联酋至今有9宗确诊病例，其中7个患者 是中国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日本裔香港人岩见龙马。我最喜欢香港的原因呢，就地方好有活力啦，同埋人呢就好接受唔同嘅文化。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梗系把握机会睇睇今天早上嘅报纸啦。阿晨光第一线入边，今天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出边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6%噶。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啦，咁啊，疫情持续，全城嘅口罩咧就供应紧张。唔少人呢就转战东南亚市场，咁啊订购譬如系印尼啊、越南等地嘅口罩。呢个真係要提提大家，记记报纸呢都会知道啦。啊，原来啊有近日啊有网民发现啦，由越南送到嘅口罩上面呢有大量小虫喺度蠕动。啊，从呢个影片呢就可以睇得到啦。网民留言就话到，有人估计呢係因为用船去到运，曾经湿水而且变得呢就潮湿。最终呢就有虫，甚至呢就成为咗蚁豆添。有人指出啊，咁啊连越南嘅朋友都指当地嘅口罩质素呢就麻麻地。亦都有人啊除咗呢就係泰国嘅口罩，不愿意购买其他东南亚地区，咁啊好似呢就係越南同埋印尼生产嘅口罩。不过有网民呢订购越南口罩嘅时间就话到啦，没有遇到同样嘅事件。而且纸盒入面啊，每十个嘅口罩就有一个嘅胶袋去到袋住，并不是咧纯纸盒噶，认为应该咧系保存嘅问题。佢哋有声音亦都指出啊，越南已经禁止咗咧就口罩出口啦，推断啊买到越南口罩嘅机会其实亦都唔大。早前越南有关嘅部门亦都破获咗一间咧就以厕纸制作劣质口罩嘅黑心企业。原本生产咧就系棉纸啦、厕纸啦同埋尿片等等。咁点知呢个企业咧就见到全球嘅口罩咧就需求急升，于是乎咧就转咗自己嘅生产去到做口罩。咁但系因为口罩嘅内层嘅抗菌材料咧就难以购买，所以咧就以厕纸取代抗菌嘅内层，制成咗咧就四层嘅医用口罩。啊，佢哋嗰次嘅行动入边咧，总共有140,000个品质唔合格嘅口罩咧就被查获。当地咧亦都将呢个案件交咗俾当地嘅警察去到处理添。好啦，买口罩嘅时间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地方咧需要准备噶噃，同埋留意嘅。过滤嘅标准，我哋要留意一个咧就叫做 PPE， 即系咧微粒子过滤，微粒子过滤率啊。咁啊，要揾一啲咧就系大过或者等于咧就系98。较为稳妥，足以抵挡咧就沙士等等嘅病毒噶。另外咧，要留意第二个英文字啦，叫做 BFE。BFE 即系解咗咧细菌过滤率，亦都咧系要大过或者就系等于98，先至可以咧就作为一啲基本嘅防护噶。口罩咧有三层嘅，咁而家好多人都知噶啦。不过咧，我哋大家都不妨温故知新。外层呢就具有一个防水嘅功能嘅。防水就吓，就唔係话你掂到水或者落大雨，甚至乎你洗面嘅时候就咁将啲水倒晒落去。嗰隻防水呢佢意思就解除能够呢就係扇水嘅。至于中间嗰一层呢就係属于过滤层啦。过滤层呢亦都可以话其中一个呢就係、最重要嘅关键呢去到阻隔呢一啲嘅病毒嘅。另外咧就系内层啦，内层咧就有吸湿嘅作用噶，所以有啲人就话到啦，换摆张纸巾喺入边，可以就帮忙吸下啲湿气，甚至乎令到咧就系戴眼镜嘅人士嗰啲嘅瑕气咧会冇咁犀利咧，希望都系增强咗呢一个内层吸湿嘅作用。 戴口罩嘅时间咧，咁啊应该咧就面就贴住个面，唔漏气，以免咧就空气入就能够喺口罩嘅两边咧就穿入嘅。而独立包装嘅口罩就可以防尘啦，方便储存。但系如果口罩消耗得快咧，就唔系独立包装嘅，其实都冇乜所谓嘅。戴咗口罩之后，你就会发现咧，呼吸嘅时候咧，喺口罩嘅正中央，跟住口同埋鼻嘅位置，当你呼吸咧，佢就会有啲胀，跟住凹下、胀下、凹下、胀下、凹下嘅情况。咁即系代表咧，你戴呢个口罩同埋呼吸嘅时候咧，就用啱咗方法啦，就唔需要太担心噶啦。戴咗口罩，咁啊除咗咧系可以保护到自己之外啦，生病嘅时候亦都可以咧就减低将自己嘅病菌传播开去嘅风险嘅。 在那远处里听见那天真的笑声存在，让我再次抱紧你，再感觉到我曾是活过。望四周的身影如幻歌，旧照片的温馨情意不再，纵使它不可变改，人总要自爱，学会将悲伤追求得失换另一种感觉。直到鲜花都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遇到感慨，也许春天不会再来，冬天可会有谁期待？雪下来，就算秋风吹毁我默哀，怀念盛夏是动人可爱，冷风中孤单作菜，去跟北风竞赛，我的初心仍未变改。在那远处再听见那欢欣的笑声仍在，让这过去说再见，那悲伤得失何曾白过。没有星的天空无人爱，没有风的风筝如何恋爱，却了解光阴不可变改，和新节奏比赛，自信可把我悲伤和抑郁毫无余地放开。直到鲜花都将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又遇到感慨，也许春天不会再来，冬天总会有人盼望。秋风吹毁使我默哀，怀念盛夏亦是动人可爱，冷风中孤单作菜，跟北风竞赛，最真的初心仍未变改，我最清楚。就算鲜花都不再盛开，还继续路上遇到感慨，哪管春天不会再来，冬天可有你和我共同度过，直到秋天把酒观看月光，还有盛夏共你漫游海角，要怎经得起把初心记挂，没有花的冬天仍旧似画，无用害怕。 一首嘅歌曲布志伦，经得起变化。呢段时间咧系艰难啲嘅，但希望咧我哋所有嘅香港人都能够个个经得起变化。 抵御呢啲嘅压力咧，今日朝头早个 Circle 亦都喺职场 Q L 入边啊，教下我哋有啲咩法宝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 O 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星期四朝头早嘅职场 KOL， 今日咧就帮大家将啲焦虑啊、压力啊、困惑啊剔走佢。咁啊，的而且确人生咧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啊。咁啊，好彩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咧。嚟到我哋晨光嗰度教下大家， 分享下，分享下， 系分享下啦，简直我哋嘅明灯啊！ 唔好咁讲，喂，你做乜今日咁系咁笠我高帽啊？ 梗系要啦，因为人总系会面对啲唔开心嘅嘢，面对一啲焦虑啊。咁我哋点样可以将呢个焦虑带走？我哋先可以迎接新嘅太阳嘛。 我成日都讲，即系我哋都唔系圣人啦，即系总系我哋都会有一啲喺情感上面嘅一啲棘啦，或者唔顺畅啦，甚至乎焦虑，其实焦虑情绪系好普遍嘅， 系 啊，即系唔系话你系咪一定有焦虑就啊我咪好差咧，即系有人会咁样谂，咁咪会越嚟越 loop 咯。 第一样嘢，我觉得有焦虑咧，系谂件事先，千祈唔好谂人。即系我觉得所有事咧都系 你抽离，系你再抽离望一望先。 系啦，唔好成日谂系咪我做错咧？试下谂一件事。 我又重温下，即系其实嗱，焦虑情绪咧对我哋嘅身体其实系好嘅，即系一啲 signal 咧去话俾我哋知。你要打大脑啦，即系之前我成日都讲话，即系有一啲嘢咧令到你要挟你啊，去威胁到你嘅时候咧，嗰一啲嘅情绪反应其实系嚟保护你嘅。系啦，所以佢唔系衰嘢嚟噶。系啊，咁但系亦都另一边相讲啦，有阵时我哋有啲焦虑感咧，因为我哋在乎啊，即系嗰啲焦虑情绪可能紧张啊、面红耳赤啊、心跳啊、手震啊、飙汗啊，你见到心仪嘅女仔都会啦。所以呢个最浅层嘅，即系一个身体反应话俾你听。 好多年前啦， 好紧张啊，或者我面对我见到个偶像我都会噶。陈 奕迅啦，我记得你系。 喂啊，系啊，咁而家改咗啦。 系咩？ 另一个啦。 偶像边位啊？ off mic 再话俾你知咁咁咧，但系咧就当佢呢啲焦虑情绪嚟到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可以帮到自己咧？嗱，其中有一个 exercise， 今日又好想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因为唔知嘅，即系嗰啲焦虑嘅感觉咧，可能突然间你 trigger 到，即系见到一啲嘢，甚至乎你而家有阵时睇电视喺网上面。系啦，之前睇山火，我都可能会好担心。 之前澳洲嗰啲 系啊，呢啲焦虑情绪、就是。 之前好惨啊，大火又担心，跟住大雨又担心。 系啊，咁所以 落雹又担心。 有阵时系唔系话你系咪真系经历咗一啲令到你好焦虑嘅嘢？可能一啲嘅片段去 trigger 到你，去勾起咗你一啲嘅情绪反应，都唔定嘅。咁所以咧就话啦，有一个嘅方法啦，原来咧话啦，就系话以前啲美国嗰啲特种部队都系咁样去做嘅，就系有个叫做咧盒子嘅呼吸法啊，系点样嘅咧？其实 盒子啊， 系就一个盒啊， 唔系睇电视嗰啲盒子， 唔系咁个形态都可以系咁嘅，系一个 box 咁样，系点解会系一个 box 嘅？即系一个箭嘴啦，画咗一个正方形咁样嘅， 一个箭嘴画咗个正方形， 即系一路落嘅时候咧，就会变咗个正方形。点解会咁咧？其实系有四个步骤。系啦，四拍嘅四秒、四秒、四秒、四秒咁样，咁会做啲乜嘢咧？就系头先讲个呼吸法啊嘛。当你觉得自己唔系好 all right， 或者有阵时我哋建功之前咧，都会紧张，或者做一啲好演说嘅时候， 即系可以写个力字喺个心口，喺个手掌嗰度。 你上次讲系啊，就系啦。咁但系咧，今次咧就会有一个即系咁样嘅呼吸法咧，就系话开始嘅时候咧，你先呼气四下。 呼气 系啦，呼咁样啦，四秒，一二三四咁样啦，跟住咧就先再唔好呼晒， 又呼晒添， 咁咧闭气又系四秒，即系停一停顿咁样，停咗四秒之后咧要吸啦，因为冇晒啦嘛，咁咧就慢慢再吸翻四秒，吸气咁样。跟住又再閉氣，四秒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循環，咁即係四四一十六十六秒啦，係啦，咁咧即係透持續做五分鐘。 哇！你要香港人攞五分鐘出嚟啊？ 搭车咯， 哦， 或者你等紧去面试啊，无论入学试、见工咩都好，而家好多面试噶嘛，甚至乎 考 oral 话我等出场啊，上台咁样啦，可能我要唱首歌咁样， 哇， 震晒咁样，咁喺后台仲有五分钟未出去，咁你咪可以做下呢啲练习咯， 嗯， 因为透过即系呢一个专注啦，透过呢一个呼吸咧，系令到你有一个减低焦虑嘅一个功效嘅， 即系呢个科学都证明咗嘅。嗯， 系啦，因为以前系一啲特种部队去用嘅， 特种部队 打仗， 系啊，系啊，命仔嚟嘅， 系啊。除咗话用一啲唔恰当嘅方法去令到自己振奋之外啦，即系可能会滥药啊，或者剩咁呢一个都系一个令自己身体可以喺一个咁乱嘅情况之下咧，透过呼吸，透过呢个有节奏嘅呼吸，去令到自己翻翻嚟啊。即係定翻自己翻翻嚟。 就係睇嗰啲美軍嗰啲特種部隊啲電影咧，都係拍下佢塊面，跟住話 breathe breathe breathe， 跟住 focus focus focus 咁樣 嘅。因為你有聽過啦，歇斯底里啊，或者係即係突然間太過驚慌嘅時候咧，佢會速得好緊要，跟住會缺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你嘅身體反應突然間心跳啊，太呼吸太速嘅時候咧，都係會令到你個身體狀況即刻好似熄機，即係。会有一个唔好嘅反应，咁，但系你能够头先讲话拍下个人啦，或者你令你记得自己有呢个方法，去透过呢个盒子嘅呼吸咧， 四咁样， 先喺呢五分钟，喂，你用五分钟可以减低自己当下嘅一啲焦虑反应咧，其实抵俾啦， 系啊系啊， 同埋你一焦急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咪越谂越。我試過噶，其實以前細個咧，越諗越差， 會噶， 越諗越驚噶。係 啊，跟住件事就越嚟越禍咯。即係越嚟越禍嘅時候，就算你呼吸完，你都發覺解決唔到啦。到時 係啊，咁但係當自己定落嚟嘅時候，又係問下自己啦，即係又係一啲嘅發問。同自己溝通嘅方法嘛，喂，其實我而家在乎啲咩？即係我緊張啲乜嘢？ 絕對在乎你。 係啊，譬如我 你明嘅呢首歌， 我唔係太明。咁咧，但係睇譬如我睇澳洲山火咁樣啦。其實我在乎啲咩？點解我咁唔開心？我咁擔心嘅，即係可能見到啲樹熊佢哋受傷咁樣。可能我在乎就係啲動物啦。 嗯， 係咁，我都問翻自己，其實唔可以乾著焦急噶嘛。咁，又問下啦，其實我希望可以見到啲咩進展咧？即係如果我真係在乎呢件事嘅。时候，我希望佢哋好翻啦，可能即系希望佢哋可以快啲复原啦，咁样。咁跟住当然啦，就会问下啦。咁现实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我譬如我用翻譬如澳洲山火嘅例子啦，其实我就选择咗我唔能够飞去澳洲，亦都帮唔到咩手。好似因为我都听好多人讲话，我净系睇住场火咧，好似帮唔到手咁样。咁咧我就选择咗去捐钱。 最直接嘅咧，即可能自己覺得啊，我雖然盡唔到力量， 啊， 但可能我金錢上可以幫到某一啲嘅人。 我就助養咗一隻樹熊啦，亦都捐咗少少錢。 有得助養樹熊啊？ 係喎，即係有啲助養一啲受傷嘅樹熊啦。喺你知澳洲好多嗰啲國家公園或者一啲即係拯救嘅 hospital 或者係動物嘅 hospital， 咁可以你助養佢嘅時候咧，就係一啲醫療嘅費用啦。等佢好翻，重回翻大自然。咁我覺得咁樣咧，我自己實在好多，所以就試下問下自己，可以為咗呢件事。做啲乜嘢啦？係啊，有我可以點樣或者再進一步嘅時候，我可唔可以令到身邊嘅人都可以幫到呢件事啦？咁透過呢啲發問咧，就可以令到自己擔心嘅嘢咧都 慢慢 有啲回應啦， 慢慢睇啦，慢慢走。人啊最緊要嘅，即係成日都話幾廿年啊，一生啦，係咪先？ 咁 開心啊，好緊要。 所以兩樣嘢啦，當你即係有焦慮情緒嗰刻，突然間急救嘅時候，就用一個呼吸，係啦，四拍即係十六秒啊，五分鐘一個盒子嘅呼吸，係啦。第二樣嘢就係話，當如果真係有一件事件令到你真係好焦慮啦、好擔心嘅時候，就用頭先嗰啲問題去問自己可以做啲乜嘢，係啦，你在乎啲乜嘢？ 在乎啲乜嘢？係 啊，你翻工嘅時候你緊張啲乜嘢？你在乎啲乜嘢？ 緊張啊，緊張。 有冇人幫到手？ 系啦，啊冇人帮又好惨嘅，系咪？咁啊多啲同自己嘅同事或者同学仔沟通，咁啊最好啦，系咪？好，唔该晒 Sir， 拜拜。 身边咧总系需要有人绝对在乎自己先至得嘅，咁啊压力就一齐 share， 然后就压力就消失晒啦。咁就開心啦。 粗粗的手仲要收起些酸，空空的手仲要甘意， 却会为你长年遮风挡雨，自我别去尘世方止。总说世事里有对亦有不对，我爱你是百分百绝对，窄路斜路也愿伴随，我越静越勇，当得到你手，在手里绝对最爱是你，是你，是你，我是注定要恋你，哪里路里是怎么天气，就算到了亦处绝处尽处，抱你是我的伤悲，我要绝对绝对完全给你。 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绝对在乎你。好了，听听农夫帮的推介作品精选，转头晨光第一线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知道原来的你是怎样吗？ 爱恨被劫抢，脑内没法想，容量太少总想象，别徒然受伤，我心伤势想要自强，无语地也别退让，愿寻觅欢伤，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驱赶也的确贪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未来是香枪，深渊中闭目再伸张，真变化回望尝试前找挣扎是自然。 本上的意思就是原本的样子，但这位创作人希同就觉得本上其实是经过历练、挫败和失望蜕变过后更加真实的自己。作曲有希同，填词有希同加上 Mel， 编曲有 Tommy Ho， 监制 Tommy Ho， 麦旋碧。 寻觅欢伤，即使那 但未算漂亮。 上榜两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有今年嘅新人之一，希同《本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首都大马士革出发，星期三在阿勒颇国际机场降落。交通部长表示，机场再次投入使用是叙利亚军队和人民的重大胜利。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之间的直航恢复之后，阿勒颇至埃及开罗的航线亦都计划在近日开通。阿勒颇是叙利亚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但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机场被迫关闭，直到近日政府军全面控制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公路之后，政府才重开机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而家啲小朋友氹人都好有方法噶， 氹翻妈妈转头，嗰样嘢好有 营养。或者你细佬妹咯， 系啦，有咩方法氹？ 快啲食咗佢啦！你食晒佢嘅话咧，我咧就俾粒朱古力俾你食。 哦， 奖励型啊，够正面。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嚟自加密主恩中学嘅田雨心啦。咁就喺上个学年啦，大概7月嘅时候咧，咁我同另外3位嘅同学啦，李晓峰啦、黄志胜啦，同埋梁俊睿咧，就参加咗呢个全港中学虚拟实景创作比赛。咁个主题就关于呢个中国历史文化嘅故事啦。我哋喺呢个比赛入边，藉住我哋嘅作品《合州钓鱼城之战》咧，就获得咗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收音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白元浩已经陪咗你一个钟啦，咁啊，而家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啊 ，O 都翻咗嚟， 我都陪大家几个钟啊，准备系啦，咁啊，除咗陪大家之外咧，咁今日气温系暖和翻啲啦， 16度啊，而家都 暖啲过早几日得11度嘅， 而家 同一个时段啦吓， 好冻啊，而家我呢个位都 系咪啊？ 系 哦，一阵饮杯热水啊，可能系啊， 要 唔紧要， 搵机会。 你寂寞你冻，我陪你啊，有啲乜嘢事我陪你一齐冻，一齐食早餐啊。今朝嘅早餐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冇兴趣煮一个咧抗疫早餐咧？哇！一听到抗疫呢两个字咧， 系咯， 即刻咧 bring 一声啊！所有嘢只要加上抗疫啊，即系抗疫节目、抗疫儿童， 系啊， 抗疫主持人、抗疫水果 抗疫主持人，咪我哋咯。抗疫节目又系神安第一次 喎，抗疫水果哇，即刻买翻嚟食先。咁究竟乜嘢系抗疫早餐呢？嗱，呢个咧唔系阿 O 同埋小白讲嘅，系呢个营养师讲嘅。注册营养师咧就话，如果朝头早咧近排你食呢啲嘢咧，就可以增强免疫力啊，抵抗肺炎流感咁话咁啊。究竟系咩食物咧？难唔难揾咧？哦，唔难揾嘅。 使唔使加一咧？ 亦都唔使加一，最好就系喺叫做超级市场买翻嚟自己煮添，咁啊，讲住五种先啦，系啦，嗱，第一种咧就系黄金奇异果，呢个最简单啦，买咗翻嚟咧劈开佢，跟住咧剥咗啲果肉嚟食，咁就 OK 噶啦。咁你话喂，呢啲太简单啦，有冇啲要煮噶？要煮都得，包括咧就系三文鱼扒啦，三文鱼扒都系咧啊，可以增强你嘅抵抗力噶。仲有咧吞拿鱼都系，咁你话喂，即系除咗鱼肉。或者黄金奇异果、 三文鱼扒咧， 仲有咩啊？ 我都好中意食噶， 系咪啊？ 即系煎下佢，煎香佢、嗯，然后咧就我自己嘅食法有阵时会落少少沙律酱啊，跟住咧就可以送饭，或者攞啲明太子酱喺度咧，话俾你听啊，真系好好食噶。 系啦，嗱，呢个就系阿小白识得煮嘢食。你话喂，唔识煮嘢食、啊，咁有冇啲好便捷但系又可以抗疫嘅早餐？朝头早可以派嚟食嘅咧，有嘅就系罐头脱水嘅吞拿鱼。咁你唔好食晒成罐，可能咧你食完之后就入翻落个盒咁咯，食一半到，咁啊作为早餐。咁咧再加头先讲嘅黄金奇异果咧，如果可以咧就撒啲西兰花，同埋咧经过太阳照射之后嘅蘑菇。咁咧呢 经过太阳照即系。 我佢特登要 mention 呢一样嘢嘅喎，系啊， 呢个我要揾下原因先。 特登要经 得意喎。 我讲俾你听啊，嗱，揾到啦，就系阿营养师咧就建议咧，呢个叫做经过太阳照射嘅蘑菇咧，系会更加高呢个维他命 D 嘅。 哦， 系啊，咁样咯， 咁神奇，佢又吸收维他命 D 噶， 系啦，咁 摘咗噶咯， 因为点解咧？就系因为。大家呢一段時間未必成日出到街，未必成日曬到太陽咁樣啦。 哦，喂，嗱，你唔得閒，我揾你個分身，你個分身係叫蘑菇，佢就喺出面曬緊太陽啦，專食咗佢啦。 佢係咁建議嘅，如果每一日咧食一隻大啡菇同埋一碗咧，頭先講嘅經過太陽照射嘅蘑菇咧，已經足以攝取每日所需嘅維他命 D 嘅啦噃。咁、所以咧就呢個咧。希望就会成为你今朝早嘅营养早餐啦。至于抗疫与否啊，在乎心境嘅。不过如果食物真系帮到大家抗疫， 卫生嘅 系。如果食物真系帮到大家抗疫，又何妨咧？ 系增强抵抗力啊，好紧要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阿 Sammy 喺度，早晨啊 ，Sammy，Sammy 早晨， 早晨啊，我想讲好肚饿啊，我听到， 我都好肚饿啊， 仲未食早餐啊， 我都未食早餐啦、 啊，讲下啲封路先啦、 啊，好啊， 就系话咧荔枝角道咧之前就有爆水管嘅，不过已经咧处理好啦，咁啊而家去美孚方向咧，近住大南西街咧嘅封路就已经开翻啦。咁另外咧，今朝早咧，连翔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咧，都曾经有意外嘅，咁啊已经清理好噶啦，一二线就解封。隧道方面都 OK， 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啦。 嗯，咁啊，希望今日都系继续路路畅通啦。不过呢个路路畅通嘅情况咧，有阵时都几奇怪嘅，好似小弟琴日咧又再次经过红隧啦，要过中环嗰度做啲嘢啦。哇，又系啊，完全等都唔使等啊，跟住就可以咧极速咁样过到红隧咧，真系觉得自己咧身处呢个香港咧。是有少少異常的感覺啊，啊 有啊，都開始其實都聽到好多朋友自己身邊的朋友開始可能要放啲冇薪假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有異常嘅情況發生嘅，但係我覺得暫時我哋可以捱到過去嘅。 我哋都经历过沙士啊嘛，我哋都可以挨过去嘅。 面对住逆境咧，咁啊，大家更加齐心去到一齐解决啦吓，咁啊，样样嘢都可以解决嘅。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Sammy， 咁啊，天气方面咧要揾阿彭爷爷出嚟问下先啦。彭爷爷早晨啊， 早晨彭爷， 喂，早晨啊，哦，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听众啊，喂，今朝好静喎条街， 系咩？咦，正如 Sammy 讲嘅，真系静， 连车都少咗好多， 哦，比寻日更加静添啊。 今朝突然间呢一刻个观感系咁咯， 啲冇薪假嗰啲人真系， 哎呀，系啊，可能真系多咗啊，唔知阿 Sammy 啊，彭仔身边都已经有一朋友咧，系各行各业添，都唔一定话系嗱服务业嗰啲咧，有啲就关咗门啊， 系 成间公司 吓， 系唔营业啦，咁所以就要放假，有一啲咧就系做第二啲行业嘅咧，都一样咧就home office 都少啊，索性叫你唔好翻工，系啊，咁啊亦都即系可能公务员，我系接近一啲啦吓，咁啊有啲 home office 咧，咁但系今朝咧都系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嘅， 系 天色方面咧，而家咧。这个抬头望天空呢其实是几靓仔的个天都。因为你见到呢就会是哇一片呢万里无云咁啦。就算是有呢都是一小球我想说。 是是是。 一小片的云呢就在天度浮下浮下啫。咁基本上呢今日都是几清朗的一个天空啦。咁但是如果呢你望向啲远处山头呢都仲係有少少薄雾烟霞嘅。咁但係就比较呢係个能见度高好多啦今天啦。咁得意嘅地方就係呢你见到呢个蓝天啦。就是呢喺嗰个山脊嘅山顶嘅位置呢同呢个天空嘅接壤嘅交界位呢其实呢佢係有一阵呢淡淡嘅橙色㗎喎。 会即是啱即是太阳出来了的感觉。 天蒙光咁样嘅款、 哦、 但其实而家七点几㗎啦嘛。 对啊而家都七点十五分啦。 是啊嗱咁喺呢一个嘅地面上面走动嘅话呢今天呢都係比较清凉一啲嘅。风呢又唔算大嘅久唔久有一两阵咁吹埋嚟啦咁但係就几清凉啦、又未至于话好冻咁样咁但係大家就自己照顾自己啦适应下究竟你嘅身体状况咁样係觉得冻啦冻嘅话呢咁自己添衣啦。 係啦咁正如而家即係香港都一样啦冻少少嘅时候呢大家应该更加好地装备自己咁春天一定会嚟嘅、大家放心啊好，唔该晒彭爷爷，咁我哋转头再见啦，唔该晒。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去到2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咁啊气温啊逐渐回升，咁但系早上咧系仍然清凉噶。而家室外气温啊16度，相对湿度75%啊，咁啊今日朝头早上嘅时间咧，咁啊又系晨光大学啦，又话大壮咪喺度，一齐听下大壮咪今天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大壮咪呢排够唔够厕纸用啊？ 哇，真系周街好似开始有啲厕纸墙咧，啲阵容鼎盛，不过开始少人问津啦。 系咪好似我哋上个礼拜咁样讲啊？即系要拎晒出嚟。 上个星期就讲开。銀紙就擠提啫，點解紙紙都會擠提？呢、個禮拜唔淨止係咁嘅發展喎，原來疫情之下咧，就多咗一啲新穎啲嘅刑事案件，都係同呢啲啊紙有關係嘅。大家一定係知道留意啊，國際性世紀大新聞，世紀嘅紙紙搶劫案啊， 好似話搶咗50条紙紙，據聞係啱啱好擺得落一架車、啊。 哇，有排用添嘛？不過咧，就原來咧同50都有關喎。喺50米以外咧，有個賓館咧就起會裝物喎。咁啊，跟住咧睇翻最初嘅新聞咧，就係話警方人員咧已經將賓館咧裏邊兩名人士咧就係拘捕。咁嗰三名劫匪咧就在逃，不过再新啲咧就话都已经咧系即追捕中啊，定系已经拉到啦。 同埋好似话咧非常之有信心可以揾到呢一啲匪徒啊，因为咧其中一名嘅匪徒系留低咗佢嘅身份证嘅。 啊，我哋不嬲都对警队有信心噶啦，乜而家吓会打完劫之后要摆低身份证， 方便阿 Sir 做嘢嘛？ 咁。 身份证唔知系咪佢嘅咧？呢啲嘢拆匪嚟啊嘛！ 啊，咁又系、哦，未必系跌自己嗰张噶。 系咯，不过只不过系啊，拉咗翻嚟，如果告上法庭有罪嘅话，点求情好啲啊？唔知使唔使加监嘅呢啲？平常嚟讲咧，就会话啊，牵涉嗰啲所谓咩标的物啊，即系主题物品咧，即价值轻咧，就希望求情啊。 系。 咁但系如果系喺疫情时间，人去打劫药物咧？怕者法官会考虑加监噶嘛？ 系，但系次子喺呢个时候嚟讲咁渴求、啊。 唉、哎，呢几位人士真系，据报道讲咧，就好似话系啲瘾君子，即系有啲特殊嗜好人士。 系， 咁平时佢哋要上电嘅，听讲就话啲俗称，即系好似而家兴嗰啲电动车咁咧。 嗯， 唔知系咪差电差过咗龙，有少少爆表咧？ 哎呀，不过呢一啲嘅劫案咧，真系似乎呢一排咧系多咗好多啲抢劫嘅数字、 哦。我呢样嘢真系大家听众市民咧就小心啦，因为我都留意到咧，虽然。上法庭的日子少了，但久不久去一下都见到呢，真的数字上多了。迟些不知道警方会不会有正式的公布，虽然没有了四点钟这些聚会。 哎呀，不过呢，即都希望就算几困难都好，都不要选择去犯法，因为以身试法始终真的不啱的。除了自己说令到人家招致财物上的损失，其实自己也是更加大的损失的。 虽然成日这样去劝世人，不过疫情之下呢，除了利刀抢厕纸之外呢，就其他相关的案件都在法庭都见到。 嗯。 另外一宗呢，就是说有个印尼人士呢走去这些快递店那里呢，就骗取了啲口罩。 口罩方已经维持了一段时间啦。咁但是今次呢一位的印佣又怎样呃法呢？ 据报道就佢冒充其他两个收货人的身份呢，就攞走了人哋啲货物。不过咧，后来被人发现佢喺度兜售咧，于是就将佢啊报警送官救治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冇好似次子咁好彩啦，有部分咧嗰啲咁嘅口罩就已经转售，咁啊起唔到赃物。咁去到法庭咧，主审法官就判佢咧就要监禁。咁另外咧，嗰啲揾唔翻嘅口罩咧就要赔钱。赔唔到钱咧要加监添。 哎呀，但系唔知道系以佢嘅零售价去赔啊，定系还是来货价去赔啦？ 这个呢就复杂了。较早前呢，有些叻的议员提出呢，就说要立法呢限制住啊，甚至惩罚呢那些商人呢买啲价钱呢是高的，即是口罩啊纸纸啲咁嘅东西。但问题就是，那个商人如果来货价贵的话，唔通你限住佢嗰个百分比啊？ 定还是要买翻平啲？ 系咯，咁翻嚟来货300，咁佢冇理由要佢卖翻200嘅。咁而且咧，咁如果追寻落去咧，可能嗰个源头都唔知去到边个先至系暴利者。咁所以咧，政府都要咧系出声咧，就话冇咁嘅意图咧去立法。咁但好多时咧，法例咧不嬲都讲啦，系一个强制性嘅嘢，如果啲人自律咧，就唔使立法啦。 系，当然啦。 咁疫情里边咧，除咗呢两宗之外啦，仲有啲逃犯啊。 系， 有两位人士咧，就系因为已经系有隔离令噶啦。咁啊，仲谂住咧出境。 系， 明知有个令喺树，仲走去边境嗰度。过呢啲咩 checkpoint 啊？ 这个我又真系谂唔明啦。即系如果明知自己有隔离令喺身，即系话知道自己嘅行踪系俾人追踪住噶啦吓，仲要走去出境，咁系咪即系谂住游览一下我哋嗰啲拘留所先？ 系真系，唔系去日本博多，系博拉嘅真系。咁而且仲有更加重要嘅咧，就系话喂佢自己人哋之所以佢隔离，就惊佢传染疾病啊嘛。 系啊， 系咯。咁点解仲要走去？自己又有风险，又令到更多人可能受害呢？ 真係諗唔明啊。不过呢，喺疫情嘅底下呢，除咗话叫大家唔好去做啲犯法嘅嘢之外呢，有啲专家更加叫大家呢，就係避免一啲大型嘅集会活动啦，同埋尽量呢都真係唔好进行一啲嘅饭局啊，或者係打边炉咁样囉。 饭局呢打边炉就唔紧要嘅，咁就唔好拍片。 更唔好摆上网嘛。 就唔好上网。上网呢就唔好俾人认到个样 子。 其实呢样嘢呢，以前呢，即係早十几廿年前呢，有啲法律界人士都识在下呢，知到底同佢哋倾开点样教细路仔㗎啦。如果你叫啲小朋友啦，就係读书学生唔好谈恋爱呀、男仔女仔唔好搞搞震呀咁样呢，就可以讲人嘥气㗎啦。咁所以呢，以前有五大名句嘅。一呢就唔好大肚。二咧就唔好染病， 三咧就唔好拍照，四咧拍一照唔好上网。 嗯， 啊，如果最后要上网咧，就唔该打格仔。咁同樣地咧，即係適用於啲成年人嘅。 嗯，其實唔好話乜嘢啊，上個禮拜嗰一單啊，行山銀行嘅案件啊，先至俾人笑完一輪啫嘛。Home office 又要走去行山，又要擺上網，咪正正係犯曬規咯。 唉，咁都係個 home 咧，就係咁噶嘛，天大地大，何處不是吾家啊嘛。 咁啊係喎，香港是我家啊嘛，我啲 slogan 都係咁。 係咯，好多人無論去到邊。只有个手机才是他家来的、我是要与时并进、新的概念、如果真的被人家抽证、告去哪里呢都可以拿出来试试解话啦样、看回你说公众聚集呢这轮有另外一个题目、就讲及、为什么一哥和大哥呢又一起、在这里喜庆这样、又不知道哪位呢又拍了片、就是、没有想着戒条啦又、叫做上載咗出嚟，咁啊，大家有啲討論，有啲評論啦，咁樣。咁、我睇到條片咧，哇！一哥同啲大哥唱歌，真係覺得有啲遺憾啊！ 嚇，點解呀？ 嗱，既然咁高興嘅場面啊，尤其是唱歌咧，應該就揾多幾個大歌星噶嘛。開名照講，嗱、真係偶像嚟噶啦，阿學友啊，阿克勤啊，阿奕迅啊，呢啲齊曬。咁先至系大家尽情开心噶嘛， 全部啲歌神系列啊， 钻石阵容啊，芭比你知唔知开埠以嚟咧，我所知啊得一次有嘅啫喎， 系咩？喺边啊？ 梗系啊，近在眼前啦、啊，阿淑梅姐同阿新哥取新抱嗰次啊， 哦，嗰、那个简直系震撼式嘅表演啦、 所以话咧面就人哋俾噶嘛，就住咧呢次嗰个饮宴场合咧，咁啊坊间有好多说话啦，无论喺传媒啊，定系平常见到啲人，咁但系我睇法就系、是、咁、警察都系人嚟噶，咁佢有自己生活噶吓，咁虽则咧根据法例咧，每一位警察咧，佢都系叫做咧英文叫 deem to be on duty 啊，24小时咧都喺度处一个执勤嘅情况嘅。咁但系佢可以有屋企人，可以有朋友噶嘛？系嘛？咁啊，如果你咁后生，你未必睇过啦。以前阿发哥啊，周润发到威嘅电影叫做《Mark 哥》咧，做嗰套《英雄本色》里边啊，张国荣咧同阿狄龙啊两兄弟啊，咁啊弟弟咧系警察，咁、哥哥咧就啲黑社会大佬。 哇！ 咁啊出现个名句咧，阿狄龙仲话：，诶、我冇做大佬好耐啦，咁样。戏就咁样啊，即系亲兄弟都系两种仕途嘅道路、真实生活里边咧，其实唔少嘅。 系 咁唔通你唔俾佢哋一齐食饭咩？ 家庭聚会啊！ 啊咁、另一方面咧，当然咧，啲人就话啊，系咪可以随意结交咧？咁样如果真系要问到法律咧，就咁睇啦。咁、如果你话执法者啊，无论边个部门都好啦，如果同一啲坏分子咧往来咧。咁啊，除非佢哋系串谋做啲嘢，咁啊当然犯法啦。 系， 又或者系包庇咁嗰啲廉政公署嘅工作啦。否则嘅话咧，咁其实系冇乜相干嘅。 系， 不过除咗刑事嘅法律之外咧，有第二啲掣肘嘅。 嗯， 因为纪律部队咧，佢哋有一啲自己真系纪律啦。 系， 你譬如简单讲咧，就睇一啲警察通例咧。即使是啱啱入学堂的学员都会懂的，因为里面有针对的行为的，那里面就说除非是为了执行职务，警务人员就不可以跟一些叫做已知的罪犯、或者三合的会员那么来往的、那什么叫来往呢，就有没有定义的，英文就叫 associate with 的、那这些罪犯是 known 的 known criminal 就是已知的、或者是出名的啦，甚至无呢有些是已经获得处长通知呢，就喂同这些人交往呢可能有损警务人员本身啊，以致警务处声誉的呢都不可以来往。另外都呢除非为了执行职务呢就不应与可疑人物或者不良分子来往。这些是有的。所以过往呢久不久呢即不好彩呢有些警务人员尤其是即係從事嗰啲似乎係刑事調查啲，唔知點解咧，就啲、是、警員咧遭殃多啲嘅。 係 咁，自己內部咧會有聆訊啦，紀律聆訊啦，甚至冇咧係證實咧話佢唔啱咧就處分添嘅。咁所以所有警務人員咧都係知道自己嗰個守則噶啦。咁所以我相信咧，聽眾啊、市民都會好放心，因為 一哥冇理由唔知啊呢啲例噶嘛。咁而至於嗰啲人係唔係三合會會員啊，或者係聲譽不良人士呢，啊、可以咁睇，因為警務處本身咧有刑事情報科嘅，咁亦都有 O 記啦，大家知啦。咁、所以佢哋本身有曬嗰啲資料啊。甚至乎經常更新的嘛，資料都要更新，知道哪些人是否活躍分子、啊、之類，一哥是不會讓自己呢是身處這些場合的，因為、不對的嘛、所以全部既然在場的都是大明星大歌星，只不過是為了是支持我們執法部門、所以大家呢系唔好有咁多说话啦。 咁大家咧都可以放心啦，多啲将我哋嘅关注咧摆喺个人嘅防卫同埋咧保持清洁方面啦。咁希望大家喺疫情底下咧都可以共同平安健康咁度过啊。 系咯，放心平安一齐度过。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希望快啲见翻你真人啦。 系唔该 ，Barbie。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好啦，早上嘅7:29啊，咁啊出边嘅天气咧就大致天晴啦，早上嘅清凉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咁啊气温啊逐渐回升啦，冇咁冻啦吓，咁啊但系早上咧都系清凉嘅。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可以离开钻石公主号邮轮坐首班包机回港的香港居民，由原本的45人增至102人。包机在日本时间清晨5点左右才起飞，比原定时间延迟了3个钟头，预计本港时间今日早上近9点才抵港。在日本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说，人数增加是因为获外交部协调和各方努力之下加快了检测结果时间，强调落得船上得机的港人都是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阴性反应。不少回港的旅客都说可以落船心情轻松，也都有人慨叹人生变幻无常。这批港人回港之后会随即被送到火炭骏阳村再接受14日的强制检疫。澳门政府因应疫情，要求赌场和娱乐场所停业15日的限期届满，29间赌场在凌晨0时重开，工作人员移开封带，先由博彩监察协调局人员进场，再正式营运。有首批入场的赌客话，知道赌场重开，前一晚由珠海入境，准备入赌场玩。有赌场的员工说收到上班的通知，但未知有乜嘢具体安排，又话仍有啲担心，不过为工作会照做。赌客入场的时候要先出示证件、核对健康声明和量体温，如果入境澳门之前到过湖北会被限制入场，如果发现有来自湖北的旅客会通知警方处理。彭博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在新型肺炎疫情的打击之下，中国计划接管原本已经陷入债务危机的海航集团，并且会出售海航的航空公司资产，最快今日会宣布。报道说海航总部所在的海南省政府正是就接管事宜和海航集团谈判，因为疫情已经损害海航履行财务义务的能力。根据计划，当局会将海航的航空资产转售给国内3大航空公司，包括国航、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虽然有关的讨论仍在继续，但最快今日会宣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嘅，咁有两宗嘅封路啦，同埋交通意外咧系同大家跟进嘅。连翔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第一二线咧就解封。另外，荔枝角道嘅爆水管亦都系完成维修啦，去美孚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部分行车线亦都系解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Alex， 点解政府好多时喺规划兴建一啲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都会遭到呢一啲地区嘅居民反对？ 超 B 啊，平机会进行过研究啊，某程度上系由于现行规定将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归类为乙类敏感社区设施，所以要消除大众嘅负面标签同埋歧视，必须多管齐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微健康纲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阿妈，张凳长短脚啊，换咗佢啦。 张凳仲坐得啊，换咩啫？ 啲电线啊，溶溶烂烂啊，要换啊。 唔系啊，你仲睇紧电视啊？ 阿妈，你唔好再擒上上架床啦，重嘢唔可以挤上面噶。 好啦，而家系你公司咩吓？咁多嘢都话唔得。 而家 home office 啊， 一样要遵守办公室嘅工作安全指引噶。 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办公室工作想安心，妥善整理场地就要格外留神啦。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七点半钟之后，啊，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同埋阿 O 喺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吓，咁啊，大家近期咧都要注意身体啦，咁啊，除咗注意身体咧，仲要注意咧世界各地唔同嘅情况啊啦。讲紧咧今日啊，聚焦讲系日本咧，因为日本咧呢个确诊咧增加到系705宗啦，咁啊呢个就因为报章都系咁样写嘅，咁啊日本咧成为中国以外咧呢个新冠肺炎啊嘅疫症嘅重灾区啊，咁佢哋个国家咧就不断有新增嘅个案啦，咁样，咁啊有嚟自神奈川啦，有北海道啊、冲绳都有呢啲，其实就唔系喺东京都嗰度嘅，咁但系暂时世卫咧就唔会叫停东京奥运，不过都惹来好多唔同嘅揣测啦。咁你继续搞东京奥运，又真系有几多嘅选手会去参加咧？或者其他國家嘅元首又會唔會去呢？咁如果你照搞，但係好多人都唔去嘅，咁、那個畫面又好奇怪喎、哦。嗱，譬如咧， 佢搞咧啲運動員咧， 係 磨咗四年劍，即係嗰、那個 都係想去嘅， 係啊，都係想去嘅。 但是你譬如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咁啊获得邀请啦，但是到呢一刻为止咧都未答应咧，究竟系咪一定出席咁样？咁如果你嗱，譬如你其他国家嘅国家元首都唔去，咁啲运动员会唔会闭门咁去比赛咧？咁闭门嘅比赛就几影响门票嘅收益嘅，其实因为佢都唔想咁多人聚集啊嘛。嗱，运动员照比赛，奖照颁。 嗯， 咁但係就唔俾觀眾入場， 唔俾觀眾入呢，即係成個東京佢哋嗰個嘅旅遊生態呢，就原本係預計咗呢會有幾多人嘅， 係 個承載能力，為咗幾多人去呢做咗好多唔同道路上啊，或者基建 或者起咗好多唔同場地啊， 錢就一定係使咗啦。咁但係啲你冇觀眾去嘅話呢，即係代表除咗入場門券呢係賺唔到錢，即係攞唔返少少嘅成本之外呢， 係 重點係最緊要嘅，即係佢哋嗰啲 souvenir 啊，佢哋嗰啲叫做紀念品咧， 係 其實係賣好多錢嘅， 係因為佢哋已經生產咗噶啦嘛， 同埋咧，其實嗰啲永遠都係最賺錢，即係正如一場演唱會啫嘛， 係 一場演唱會，你估門券最賺錢咩？ 係 冇錯， 即係一定係 T 恤啊，或者 一定 係 嗰啲 啊， 無啦啦同你講要50蚊先至一個膠快樂， 係 跟住一把線咧，佢又賣到咧可能係2000 yen 或者3000 yen， 咁你諗下200蚊買把線、啊，只係印咗個 idol 個樣。即係類似嘅商品咧，其實喺奧運咧係非常多。即係我上年年中去過東京咧，咁、我都見到好多咧係嚟自奧運嘅商品。你諗到嘅，佢哋都會生產。即係甚至乎你嘅和果子嘅，咁你做出嚟你都係等人買噶嘛。咁、和果子都話好啦，有嗰啲咩賞味期限冇咁快整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啲 公仔啊、鎖匙扣嗰啲一定整定曬， 整曬㗎啦，係咪先？咁你整曬，你真係等人買嘅、哦。咁但係啲人冇去、哦， 係啦，咁即係 點啊？唔通真係郵寄啊？ 令到成個經濟咧，可能有機會重創啊！不過由大家集思廣益啊，你覺得東京奧運有冇機會延期咧？嗱，即係搞又有搞嘅方法，唔搞住又有唔搞住嘅方法、哦， 係啦， 會唔會？因應疫情的關係，騰到下年先去舉行啦。 延期又牽涉要，即係又牽涉好多噶啦。 係， 但我覺得延期咧，純粹我個人覺得啊， 即係大家集思廣益啫，唔好話覺唔覺得，大家懶係劈下橋啊，幫下都好啊。咁大家即係運動員都有想演出嘅場地噶，係咪先？ 嚇，咁啊延期一定咧係會同其他個別。嘅項目嘅世界大賽咧， 係 撞曬時間㗎啦、 嗯。 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延期係可行嘅話咧，就延期啦。但延期又唔可行 啊。係啊，咁但 係即係你話體操 好啦，你會 prefer 延期定取消咁樣？我又開另一個盤 口。咁我會 prefer 延期喎、 啊。係咪？我都 prefer 延期、 啊。我當你每一年都有世錦賽， 係啊， 都叫每年有世錦賽啊。 係係係。 咁可唔可以同世錦賽傾啊？不如世錦賽讓一讓啊，讓幾步路咁、 啊， 都俾個四年一次嘅奧運行先啦、 啊。其實奧運就最主要世錦賽都係次要，最緊要就係同世界盃間開 啊， 即係世界盃又係四年一度嘛。 係啊。 咁通常兩年之後就睇奧運，兩年之後就睇世界盃咁樣，即係大概佢想做到呢個咁嘅梅花間竹嘅叫效果啦。咁、但係依家。冇計啊！咁啊，即係人算就不如天算，咁所以咧呢、肺炎嘅疫情咧，其實都幾影響啦。目前咧，日本咧已經有曾經照顧患者嘅醫護咧係確診咗啦。咁啊，面對政府咧，其實日本嘅民眾咧都有少少 blame 啊，即係少少怪責嘅，就係話喂，其實依家係咪應該聚焦搞咗呢、肺炎事件先啊？暫時。在嗰個東京奧運嗰度咧，啲資源應唔應該抽撥去應付咗個醫護問題先啊？咁樣，咁呢個喺日本嘅叫做輿論嘅壓力其實都幾大下嘅。咁、另外咧，日本政府嘅醫療系統咧應對疫情嘅能力咧，亦都係啦，俾人質疑啦。咁樣，咁大阪咧有醫護人員指出，因為咧唔知道國家咧會支援到啲咩程度，所以咧都唔敢啊輕易咁樣接收一啲咧。病患者咁样，咁、所以啊，呢、一个可能真系会引发一个牵，即系几大嘅一个事件出嚟啦。咁啊，即系如果真系搞唔成东京奥运， 即係東京又重挫，運動員又覺得啊，四年磨一劍，預備好嘅、準備好嘅最佳狀態、最 fit 嘅時間咧，就係、是、預計七月嘅時候可以大展身手啊！點不知唔得，要褪到去十月咁先算啦，或者十一月咁先算啦。咁你個身體嘅質素未一路又要 keep 多幾個月，一路再要 train 多幾個月咯，所以。啊，其實尤其是嗰個旅遊業咧，有多朋友都買曬飛去日本睇睇奧運噶嘛。 係啊，所以牽連咧好大，即係任何比賽都係啦，咁、任何人都係啦。始終嗱，譬如好似東京又搞奧運，其實就即係申請東京搞奧運咧，都已經第三次、成功舉辦咧就今次啊成功舉辦就應該係如果成功嘅話就第二次啦，係咪先？咁第一次因為戰爭啦、第二次其實搞完之後咧，東京本身第二即係奧運翌年咧，都係面對住太多嘅經濟挑戰，係啦，咁又有好多即係第二年又有好多學界方面嘅社會運動又有喺度，咁今年咧又遇到呢一個嘅叫做疫情咁、樣， 大家都覺彷彿覺得，喂，搞親奧運好似有啲魔咒 feel 喎。巴西又係啦， 巴西又係啦，倫敦又係啦咁樣。北京好似好啲嘅。 北京之前嗰年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地震喺度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要諗一諗咯，即係而家個情況就喺度啦。咁又幾時有啲智者出嚟幫下手？例如奧運會唔會有啲更加好嘅方法去到協調咧？咁樣。又或者嗱，唔好講奧運咁遠啦，而家呢一刻點樣可以好好地控制呢一個嘅疫情 咧？ 真係好緊要。即係譬如日本人嘅文化就我尋日都有講，佢哋係覺得自己有病先戴口罩嘛。咁、你冇病，佢哋又唔會話嗰個意識咁強烈啊嘛。仲要就係、 就算有病，佢都會死頂翻工啊嘛。 而家就算佢哋想戴口罩啊，發覺哇疫情真係嚴重咯，不如戴翻口罩先。你都要人買到先得㗎，啲口罩。都俾人買曬啦！ 其實日本方面都真係唔係好夠啲口罩，所以即係透過大電波都講啦。如果你去日本旅行，你諗住喂，其實屋企都夠口罩嘅，不過買多兩盒做手信咁樣咁。如果你見到那個地方真係剩翻兩盒咧，你容讓翻啲日本民眾去買。 係啊，我自己真係好慶幸，之前咧都非常缺口罩嘅時候咧。都忍手啊，冇去開聲同啲日本朋友咧，就叫佢哋幫手。如果而家咧，佢哋真係寄咗啲口罩俾我，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好內疚，因為喺人哋最需要口罩嘅時候，反而原來佢之前寄咗俾我，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口罩咧，其實佢哋而家都係好需要啊，因為而家佢哋每人有限買，咁你見嗰啲便利店又冇貨，係咪？ 限買幾個咁樣嘅就係日本方面。我有朋友啱啱落機翻嚟，佢都真係喺社交平台都有講啦，咁樣，所以就大家生活喺記住啦，係一條地球村嚟嘅，咁大家係共存嘅，咁唔係得你可以受到保障嘅，人哋都可以受到保障，同埋叫做再觀察多啲啦。其實香港嘅口罩價格咧，咁我唔係淨係睇股價嘅，咁口罩價格我都有同大家跟得貼啦。咁依家真係回翻落去嘅，即係唔使去到三四百蚊一盒嘅，回翻去200蚊嗰啲啦，咁樣或者再平啲都有呢啲水平出現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嚟講啊，口罩係夠嘅咁樣，咁就唔好周圍去旅行嘅時候，哇，都搶曬佢先咁樣，一件都唔留先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少少道德啦，少少道德嘅一個思考或者反思嘅空間啦。記住，我哋都係同心同根嘅。 想要救人，爆炸新闻又多几个生沉沦，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钢圈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事迹，撑着还能呼吸。 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根。想做点什么能一番为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撑着还能呼吸。哦，身体依然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天有负责。风云变化，手牵着手就不害怕。海阔天空，蠢蠢欲动，为家人为朋友为国家奉献是一种心愿。同一家人舍不得你疼，可每当一方受困，陪你走陪着你撑。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根。 唱埋呢首歌曲嘅歌名，李荣浩嘅《同根》。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今日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下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今日但系早上仍然清凉噶。而家室外气温啊，16度，相对湿度71%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同大家可以讲下琴晚咧欧联啊4点开波啊吓，咁啊要讲热刺啦，对 RB 莱比锡啦，真系一如所料啦。咁啊热刺咧三叉戟咧断咗两支叉戟啊，得翻迪利亚里咧，喂真系唔系好 work 喎。咁啊进攻冇板斧啦，主场啊仲要输埋添，输埋俾德甲嘅球队啊吓 RB 莱比锡啦。咁啊输几多咧？输0-1。咁好明显就系。因为嗰个讨论啦，咁咧孙兴敏又断脚，跟住啊呢个哈利简尼咧又唔出场咁样，所以就令到咧热刺就丧失咗呢个入波嘅能力啊，即系好明显系好大影响嘅。咁所以你见到佢哋连攻势都射门啊，睇翻啲数据都唔算太多啦。咁如果唔系就入球方面都反映得到。好啦，欧联咧继续第二场咧就系亚特兰大4-1咧赢咗华伦西亚，今晚咧都有波睇嘅。咁啊睇下曼联啦。曼联咧就作客呢个布鲁日啊吓，咁啊上演呢个欧霸杯啦，32强嘅首回合啦。曼联作客咧呢个啊比利时啊一哥啊布鲁日啊，红魔鬼咧近期咧表现咧稳定翻啲咯，连续4场冇失波啊，上场咧更加凭住咧两个咧靓嘅头槌入波咧赢咗车路士啦。讲紧就系联赛方面咧，今日咧都有能力可能去到。比利时方面咧都踢翻场好波、哦，至于咧另一边厢咧都系英超嘅球队，上届咧欧霸杯嘅亚军啊吓阿仙奴咧喺欧霸杯32强咧首回合咧会先啊作客呢个希腊嘅球队啊奥林比亚高斯啦，今场咧系阿仙奴领队啊，阿迪达上任之后咧欧洲赛嘅第一场比赛嚟嘅，当然咧要好好咁样睇实佢啦，首要任务咧。 是不输，不过呢阿仙奴成日都不输的，他和波了嘛。咁佢和波，咁又最后可唔可以带领到球队出线呢？真係有少少危危乎 feel 啊。不过阿仙奴应该今年都要聚焦住欧霸杯啦，因为呢如果歐霸杯都踢得唔好咧，可能咧球迷們咧又會走一批噶啦。係 咯，作為阿仙奴球迷，我又想問一下咧，即係而家個聚焦你都話喺歐霸杯啦。 係係， 阿仙奴嘅球迷會唔會覺得喂，其實踢歐霸杯都幾好啊？ 冇得咁樣講嘅，不過就有啲咩踢啲咩啦，即係逆境波都要踢下去嘅，係咪先？即係正所謂都係嗰句啦，人算啊不如天算啦，球場如是啊，人生如是啊，成個社會都如是。咁但係有啲咧就幾富有正能量嘅，講緊咧就係 NBA 方面啊，有兩位咧新人狀元啊嚇，咁啊石安威廉神啦，同埋咧榜眼嘅球员啊，就系呢个咧摩南啊吓，咁啊两位咧都打得几好，而且咧数据方面咧亦都有啲好好嘅进账啦，特别系咧有一位啊，即系头先讲啦，新人状元咧就系阿 Sion 啦，石安威廉神咧，其实咧大家都依家话叫佢咧做技安啊，因为咧佢啊肥肥肿肿咁样啦，但系咧喺篮底嘅拆位能力啦，或者篮底嘅破坏力咧，确系超级强啊！ 哦，即系赤木嚟嘅、 哦，你睇下佢个样咧，有都系顿顿地咁样，有啲似技安嘅，而家被台湾嘅篮球媒体形容话肥安咁样啦。咁但係就我觉得佢真係如果收下身呢，或者喺个身体嘅对抗性嗰度呢再加把劲呢、我觉得个技术含量啊有一日呢会超越某一啲呢大牌同埋名牌嘅球员嘅。 人哋用身体回弹呢一招去到对抗人哋嘅强悍呢， 係可能係啊，咁大家可能睇得男兒多入樽多啊，有呢、這个即係美幾男咁样係咪，有好多唔同嘅球员将我哋嘅集体回忆都一次个涌现返啦。咁啊近排 home office 嘅时间呢，大家叫做娱乐嘅时间係多咗啲嘅，但係呢都唔好忘记返工係紧要啊，你应该做完晒屋企在家工作啊，即係公司俾你喺屋企做嗰啲嘢呢，你先好撳啲波出嚟睇下，如果唔係真係隨時呢真係飯碗不保啊，咁多位心機旁边在家工作嘅打工仔 ,ok? 係啦，都要留意埋呢就係另外一场啊，足球方面嘅。咁除咗呢就係讲緊头先二次呢，咁喺呢个控球率只係得三成嘅情况底下啦，咁输咗啦。另外一场呢就係意甲嘅亚特兰大主场4-1大胜华伦西亚，即係西甲嘅华伦西亚。亚特兰大呢咁有夏迪堡亚攻入两球啦，加上呢就係伊利石同埋费奥娜建功，咁遥遥领先四球。华伦西亚呢就靠后备入替嘅卓利舒夫下半场破蛋，咁啊首回合咧就输咗咧就系1-4，咁啊下一场咧要追真系难啊，输几球喎、啊，系咪？好啦，除咗咧就系讲欧联之外啦，咁啊有主场之利嘅曼城啊，咁啊喺呢一个嘅英格兰啊超级足球联赛补赛嗰度啦，全场几乎咧就控制住战局噶，近80%时间啊控球，上半场射门次数更加高达咧就系15次添，15次、啊、上半场啫。淨係上半場，你計到咧，基本上每三分鐘啊，同你咧就係射一次門。不過咧，咁啊首個嘅入球就要去到30分鐘先至出現啦，即係傳教咧就對方嘅門神先至可以保住，30分鐘之後先至被開紀錄噶嚇。迪布尼開出角球之後咧，咁啊洛迪頭槌建功1-0啦。最后踢下咧，咁啊，最后都系赢2-0啊，击败咗呢一个嘅韦斯咸噶，继续咧就排第二，落后咧利物浦啊，成22分啊，咁啊，利物浦可唔可以攞埋嗰只英超金杯咧？咁啊，亦都要睇下高普之后嘅领军情况啦。 ちフラフラしたら。 作品系嚟自啊韩国嘅组合，不过咧就唱日文嘅歌叫 Nature， 佢哋嘅 I'm So Pretty。另外咧就除咗睇足球 NBA 之外，都要望埋咧就是、香港业余游泳总会啊，咁啊寻日就宣布啦，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咧影响，原定3月13至到15号举行嘅香港短池分龄游泳锦标赛决定系取消噶。咁啊，泳总亦都发表声明就话到啦，为咗顾及咧就参与者嘅安全，咁啊决定今次呢一个嘅下策啦吓。他们就希望保护他们的泳员，预及就是教练加上香港体育学院泳池将不会开放举办任何比赛情况底下，他们很遗憾地宣布就香港短时分龄游泳锦标赛是需要取消的。新闻温度16度，相对湿度 71%。 现在先听听8点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的晨光第一线。 湖北武汉仍然是疫情的重灾区，但开始得到有效管控。湖北以外不断传来令人欣慰的消息，例如感染病例连续15日下降，出院的人数不断上升，昨日出的出院人数更加超过确诊人数，具有重要的意义，说明疫情虽然来势凶猛，但终究可控可治，中国有信心，亦有把握尽早彻底战胜疫情。王毅又说，中国并非孤军奋战，东盟由一开始就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让中方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让中方感受到这个冬天并不寒冷，春天即将到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768点，升3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8.95美元，卖出1609.9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3，日元111.26，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8，加元1.322，新西蘭元0.639，人民幣6.999，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081。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吓，咁而家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啦，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开始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刷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为在社会上面被忽略的一群所发声啊，他是人家的太太，都是人家的妈咪，他是 Alicia Keys。 Riding in a taxi back to the kitchen, talking to the driver about his wife and his children, on a run from a country where they put you in prison for being a woman and speaking your mind. She looked in his eyes in the mirror and he smiled. One conversation, a single moment, the things that change us if we notice when we look upSometimes they said I would never make it, but I was built to break the mold. The only dream that I've been chasing is my own. So I sing a song for the hustlers trading at the bus stop, single mothers waiting on a check to come, young teachers, student doctors, sons on the front line knowing they don't get to run. This goes up to the underdog. Keep on keeping it what you love, you'll find that someday. 在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的舞台上面，他是连续第二年冧装成为 MC， 更加在台上面唱了这一首作品。本周占第三位 Alicia Keys Underdog。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啊，八点零九分，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 系直播室入边有我同埋你啦，咁啊，讲下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啊，早上清凉，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0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咧风势就会清劲噶咯，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咧69%啊，嗱。节目咧开始嘅时候咧，咁你都话哇，即系直播室好冻啊，咁啊，可能你孤单啊，寂寞啦，冻啊，所以今日咧早上咧揾嚟朱海婷同我哋一齐开麦先啊 ，Heidi 早晨， 早晨 Heidi， 早晨小白，哎呀，各位晨光听众， 听到你把声，梗系有啦，我听到你把声都即刻个人 warm 晒啊， 系啊，咁我而家嘅状态咧，因为我哋都多咗时间系用电话，系咪啊？有阵时会做节目啦，我而家嘅状态咧就喺屋企，咁啊可以讲嘅着住睡衣，咁但系咧我已经咧个人醒咗啦，因为呢刻咧我就喺露台度望住出边嘅景色咯，你哋可能偶尔有冇听到一两声雀仔声呢？ 有啊，听到啊， 我都听到、 啊，正、啊，系 啊, 啊, 啊, 啊，有雀仔声陪住我哋做节目啊，好似一个 background music 咁样啊。 而家个个咧压力都大啊，咁啊听下雀仔声都系一件好事啦、啊。 喂 ，Heidi， 我知道咧你在家都要陪下屋企人啦、啊，咁样呢段时间啦、啊，但系你都有拍下啲片咧，同我哋啊做下啲叫做家中嘅 workout 啊，同心抗疫、啊，玩下呼拉圈、啊，同阿女女系咪？ 系咯、啊，但系好似女女赢咗你、啊。 呢个就预咗噶啦，因为咧就即系受到一个即系一啲慈善团体嘅呼吁咧，就诶、不如咧啲妈咪们或者爹哋们谂一个一分钟嘅游戏，系同啲小朋友喺屋企玩嘅。咁、一来而家希望俾啲趣味啲小朋友喺屋企啦，冇得翻学。咁、另外就系诶咁啊都亲子嘛，增加亲子时间。咁于是我就谂，不如搵啲加埋有运动嘅成分。咁我个女一听到就讲咗佢自己嘅强项呼啦圈，咁我已经预咗自己输紧噶啦。 佢嘅强项就佢选择咗。呼啦圈， 但我见你都真系都好厉害、啊，都如果我同小白玩咧、啊，玩唔够五秒就个呼啦圈跌翻落地下咯。 不过其实咧，呼啦圈咧对我嚟讲咧，即系我有阵时就算唔做嘢咧，我足不出户咧都有一个令自己好容易喺屋企做到嘅运动兼夹出汗咧、啊。其实对我嚟讲咧就系、是、三招啦吓。咁、首先做啲拉筋，跟住做呼啦圈，再加埋咧一。 個咧，除咗呼啦圈之外，我哋再加埋個跳繩咧、嗯，基本上呢三招咧，其實喺屋企咧都算係即係大量運動啦。你15分鐘啦，你點都出汗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即係你唔使出汗啦，曬唔係唔使出街啦，曬唔到太陽啦，但係你照可以令到自己有個幾唔錯嘅大量運動，同埋係出到汗啦。女士們，我覺得可以諗嘅呢個真係。 呼啦圈同跳繩都好攰㗎。係 啊，咁啊，等大家喺留在家中咧，都可以做下啲伸展啊、運動啦、啊。咁啊 ，Heidi 轉個頭，我哋再同你傾電話，就係、是、呢個告訴彭爺爺，到時咧講埋俾啊彭爺聽、哦，究竟咧有啲乜嘢生活事同我哋分享下。轉個頭再打電話俾你。 OK。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3嘅时间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当然要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同我哋分享嘅 Dicky 早晨。 早晨，欧、各位港台听众、晨光听众，你哋好。 喂，你好啊 ，Dicky。喂，睇到你嘅社交平台咧，见到你公司，哇，啲厕纸嘅存量真系越嚟越多咯，同股票一样咁多啊，系咪啊？我都睇到，忍唔住俾咗个 like 你个 post 啊，吓。 系，都俾你发现咗添，咁都好多公司都系嘅，即系都为员工着想啊，等佢哋唔使咁辛苦，嘥时间周围左扑右扑右。又廁紙啊，又要消毒用品啊，等等，咁當然就係會提升公司嘅效率啦。咁啊，呢啲都係好好嘅。咁啊，當然亦都有一啲大型嘅企業咧，啲老闆啊，唔單止為啲員工啊，直情為可能醫管局啲員工都着想添，好似係李嘉誠先生咁啦， 飛咗去新西蘭嗰度去揾啲黃金戰衣翻嚟啊，係咪啊？ 真係好難得。咁當然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技術上就真係容易啲嘅，人脈網絡咁啊，梗係比較好啦。話曬人哋都經營好大型嘅連鎖嘅即係藥房，咁但係即係要有心先得噶嘛，同埋即係有能力先得咯。咁所以香港都真係好多好人好事嘅，喺即係呢個疫症嘅情況蔓延嘅即係底下，都見得到好多呢一啲有陣時可能係身邊。擺多兩個口罩，見到可能有啲清潔嘅人員嚇，佢哋好似唔夠咁樣，送一兩個，咁啊可能自己都係好辛苦嘅，其實自己都唔係好多噶嘛，但係咧其實人哋會感覺好温暖嘅，即係呢樣嘢大家不妨多做。 係啦，咁啊好似成哥話齋啦，有請出請，有列出列啦嚇，咁大家同心守護香港啦。好，咁啊多咗朋友仔咧，在家工作啊嚇，咁但係在家工作有陣時都會撳下手機啦，咁啊好多嗰啲網上落盤都有升到喎，估唔到，即係睇翻啲數據，咁啊唔知道啊嚇啊，咁但係咧港股啊，琴日咧高收125點啦，總結咧，琴日港股嘅表現咧升咗125點啊，收報咧27,655點啊，成交咧有800多億、哦，後市 Dicky 點睇啊？ 好。真心講又好難睇得太樂觀嘅，咁過去嗰個禮拜呢，記得喺呢個時間呢都有同你講過，就係我對於恆指嘅睇法呢仍然係維持住28,000啦到28,300呢個阻力呢，呢個區間呢好大，未必可以上破得到，咁都真係啦，上到28,000都跟住都回頭啦，都幾明顯嘅。咁你話跌落去又點呢？27,300可能亦都會浪住啦，即係餘下呢個星期嘅兩個交易天。不過呢，我都會覺得喺而家呢一刻呢，其實市場都透支咗好多一啲所謂嘅利好嘅憧憬嘅，包括就係話，咦，人行繼續都會出招喎，即係除咗中期常態便利之外呢，咁可能喺呢一個所謂嘅 LPR 利率啦，即係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呢， 都會做啲功夫，即係簡單啲講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咁啊，甚至乎大家可能又會見到，即係譬如話可能確診啦，嗰、那個即係新型肺炎嘅人數會少咗，因為內地嗰個計算方法又再改變咗。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都希望疫情快啲過去啦。咁但係而家好客觀嘅數字嚟睇咧，確診嘅個案同好不幸嘅死亡個案咧，仍然都係即係有增加嘅。不過咧，大家就會可能即係慢慢將個焦點放咗喺即係話即係疫後嘅重建啦。大家會見到咧，貨幣政策啦、財政政策啦，可能都會再加大力度咁去做啦。咁呢個就會成為咗咧，即係 A 股，哇，即可以即係由呢一個農曆年假期，即係佢哋春節之後放完假翻嚟一個咁大成8%嘅呢個裂口咧，都係慢慢補下補下補下又補下，即係即下即下咁樣咧，又上翻嚟咁樣。咁但係可唔可以再作突破咧？如果你話純粹講港股咧？我覺得有啲困難嘅，即係話頭先講，即係28,000以上嗰300點咧，我唔相信話恆指呢刻咧係有足夠嘅動力同埋足夠嘅利好消息，可以突破得到咯。咁當然亦都要留意幾樣嘢啦，包括嚟緊恆指季檢啦，咁季檢冇咩特別噶啦，因為下一次去到5月份嘅時候咧，先至見真章，咁嗰陣時就會宣布究竟同股不同權啲股份，即係我最中意嗰三隻，即係 WWSW 啦，即係阿里、小米、美團，可唔可以納入即係恆指或者成為恆指嘅選股嘅類別啦？咁、所以今次應該就唔會喐嘅，但係值得留意一樣嘢，嗱未咁快會發生，不提定大家先，就係、是、因為騰訊過去呢段時間股價好飆青啊，佢而家佔恆指嘅比重去到成12%，咁即係話如果你話即係到季度嘅檢討完成咗，正式生效咧，咁佢嘅比重又會落翻10%噶啦，即係話去 即係攤薄少少啦，係咪啊？ 係啦，冇錯。咁到時即係指數基金生效前嗰日就要沽翻啲出嚟咯。咁當然對佢嘅影響都係短暫嘅，都係一日嘅啫。咁同埋美國快發生啊，我講定咗先啫。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個指數咧，咁我都覺得。即係唔係話強弩之末，唔係話真係去到即係即係懸崖邊跌落去，但係咧喺而家呢刻咧，我真係睇唔到話再有大升嘅理由，即係由低位反彈上嚟咧，已經反映咗好多。即係一啲好樂觀嘅預期同憧憬啦。 係咁啊 ，Dicky 係心地好啦，提下啲短線投資嘅散户股民啊嚇。咁啊，關於騰訊嗰啲衍生工具咧，嗰排就要小心一下啦，因為 你真係知我心意有。 係啦，咁啊，有陣時都唔使講到咁白嘅。咁希望大家呢段時間除咗身體平平安安咧，個荷包都要平平安安啊，同步同步度過。咁啊，睇到其他金融機構咧都出啲壞消息喎。咁啊，東亞行咧，咁啊，去年咧。嘅盈利都要跌50%啊！計匯控之後咧，琴日有佢公布上年嘅業績啦，咁啊睇到盈利都倒退，咁啊其實都係咪顯示行業嘅前景咧都唔太樂觀咧嚇？ 好，你先講東亞啦，咁啊慶祝完100周年啦。嗱，當然如果你話就咁睇盈利嗰條大數咧。睇落去真係麻麻地嘅，不過咁，如果你話抽絲剝繭去睇咧，其實佢哋喺2019年咧，即係我講東亞銀行啦，利息收入咧其實都仲係有所增加嘅。咁但係可能大家會話，哎呦，咁點解會好似即係個業績聽落去唔係咁靚仔嘅，會係即係跌咁多嘅咁？咁最主要都係一啲所謂嘅金融工具嘅減值嘅損失，呢方面就多咗好多啦。呢方面咧去到成72.5亿嘅，即係比起再之前一年咧11亿咧就多咗好多。咁所以簡單啲講咧，就係同呢啲所謂嘅減值嘅損失係有關嘅。咁即係話純粹講業務上高咧，又唔係真係咁曳。不過當然你話即係踏入即係去到即係今年啦嚇，尤其是上半年充滿挑戰啦，尤其是內地嘅業務。不過佢哋真係都點講啊？真係要做減值都做得都幾狠下，咁所以我諗咧，反而即係今年咧，即係呢一個數字，我覺得咧又可能會有望咧就減少。但係你話真係經營業務上高咧，就全部啲銀行都困難㗎啦。你見匯控再之前公布出嚟嘅業績，當然啦，睇嗰兩條大數，即係嗰個列帳基準，即係以至到即係税前嘅盈利咧。嘅表現咧，又真係一個好啲，一個差啲啲。咁但係就整體嚟講咧，都唔算太理想，亦都要裁員啦。咁亦都要可能重組啦。咁重組又涉及開支，咁再加埋又停咗回購股份，所以點講都好啦。你話對於啲銀行股咧，短線咧又唔可以有個太樂觀嘅睇法嘅。咁但係即係你話喂，咁而家呢一個疫情，以至到對於內地經濟嗰個影響，咁點樣評估咧？咁講真。一定有影響，連製造業都有影響，連唔好講內地企業啦。我之前都講過話，蘋果公司佢哋個生產線都受到影響， 連連咧就係話呢一個即係著名體育用品品牌嗰三間咧嚇，大家都知噶啦。咁佢哋都要跌喎。咁即係呢個都反映得到，其實喺目前依一刻咧，內地嘅疫情咧係對於實體經濟講緊係任何唔同行業咧都會造成衝擊嘅。即係唔係話淨我哋諗哦，內地啲企業啦咁啊，零售啦。餐飲即係酒店啊、奢侈品銷售，唔係淨係呢啲，其實其他嘅都會有，不過程度就唔同咁解啫。 嗯，咁啊，估計收音機旁邊你咧，如果都啊有陣時都想投資一下，都真係要微觀一啲啊，真真正正咧落街嗰度感受一下咧，喂，究竟個市況係點先？你見到成條街都冇人，啲金鋪咧就縮減營業時間嘅咁樣，你都真係唔可以對後市太樂觀啊嚇咁樣。咁大家冇啦，都係嗰四個字。啊、同步过冬，同步抗疫啦， 一起对付寒风啊！ 系啊，好啊， 冇乜办法。 嗯，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事嘅。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 唔该你。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啊。嗯，拜拜，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首席贸易管制主任马光祖， 香港海关一向以来都十分重视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执法工作的，在今年的1月27日展开了代号守护者的全港性大规模的特别行动，全面地巡查全港各区和检视市面上出售的外科口罩和其他的防疫产品，确保市面上出售的有关产品是符合商品说明条例和消费品安全条例的规定的。巡查行动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外科口罩和其他防疫产品，涉及虚假声称或者失实的陈述，亦都会针对符合消费品安全标准又或者伪冒商标的产品。巡查的零售点是包括啲连锁店铺、药房、药行和啲日用品店等等。海关亦都会在网上购物平台试购有关的产品，核实有关产品的商品说明、安全性和商标咁样。一共23日的行动里面动员了超过2300人次，巡查超过了14000个次的零售点。过往就我们都在行动里面都发现了两宗那些违规的个案。咁如果啲市民大眾咧，如果喺市面上高選購啲外科口罩嘅時候咧，佢應該留意咧包裝上高嘅資料說明啦，包括好似生產日期啊，或者有效日期咁樣。咁喺購買之前咧，應該要檢視一下啲外科口罩咧有冇污跡啊，或者曾經被用過嘅痕跡啦。選購呢個消毒搓手液啦，其實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同選購呢、這個外科口罩咧係差不多嘅。反而咧使用方面咧。應該是跟返個消毒搓手液上高建議的使用方法去使用那些搓手液的，而這個守護者行動呢將會持續地進行的。如果市民真的不幸遇到這些情況出現呢，他們可以致電我們海關的24小時熱線，個電話號碼是2545-6182。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訴彭爺爺的一件事， 头先咧八点嘅时候啊，都预告咗啦 ，Heidi 朱海婷咧会告诉彭爷爷一件事，请翻 Heidi 出嚟先 ，Heidi。 早晨咧，早晨咧，我喺度啊，阿 O 同埋小白。 有啲乜嘢告诉 听众？ 系啦，有啲乜嘢告诉彭爷爷咧 ，Heidi？ 系啊，要告诉彭爷爷，因为咧我知道彭爷爷同我咧都一样系咁注重卫生啦。其实大家都系啦，近期咧都真系好似头先啱啱即系一啲嘅宣传声带都讲过啦，会用好多嘅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一啲嘅清洁用品噶嘛。咁我自己都有个少少嘅经验或者一个经历咧，系分享俾大家。咁当然啦，我哋我就有阵时即系譬如真系做嘢嘅时候，除咗系可以嘅情况，第一样嘢一定系拣洗手先嘅啦。咁如果唔系，咪用啲嘅酒精搓手液咯，系咪？咁我都拣啲啊，都个酒精嘅浓度。成日都話60%至95% 就夠㗎啦嘛，咁我都係揀呢一隻啦。咁話說有一日咧，我就喺公司就化妝咁樣啦，準備做嘢咯。咁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啲化妝師幫我化好個妝啦，都盡量自己都費事掂自己個面啦。好啦，咁到臨尾啦，你知女士們就後尾要嚇再整靚啲隻眼，就要黐呢個眼睫毛㗎嘛，係咪？咁當整眼嘅 part 嘅時候咧，咁自己要喐翻手啦。咁我就啊好，即刻咧就攞啲酒精搓手液搓下啲手先啦，搓埋啲手指啦，好 好仔細咁。咁點知咧，我就好心急啊！我喺個酒精搓手液未完全揮發曬，佢咪搽完之後佢會乾翻嘅，係咪？係 啊係啊 係啊！即係做咗嗰個嘅即係殺菌作用嘅。咁我其實只係咧用隻第二隻食指咧去掃一掃啲眼睫毛，即係其實我係掂咗啲眼睫毛咁向上，好似撥一撥咁啫。 嗯。 跟住我即刻係感覺哇，好痛啊隻眼， 啊、好似 有 是是 有陣含一聲嘅熱氣，就即係令到我隻眼覺得好好乸好敏感咁樣。跟住咧係咁流眼水啦，同埋一睇塊鏡，哦個眼白嘅位置咧就紅曬，咁啊冇唔係成隻啦，但係起碼有一邊嘅眼白咧都紅曬。咁於是咧我就即刻我自己有啲嗰一刻有啲嘅隱形眼鏡藥水啦，咪沖下隻眼。咁、我沖咗眼嗰邊咧，即係即時覺得痛嗰邊咧，啊冇事喎、啊 OK 啦，咪繼續做嘢啦。但係點知咧隔咗兩個零鐘之後咧，發現當時我唔覺得有痛，而係亦都冇用隱形眼鏡藥水沖嗰另外一邊隻眼咧。就紅咗啦！ 哎呀， 咁持續咗都有成三四日，咁後屘都好好彩，我擺咗上社交平台分享呢個經歷之後咧，我真係有啲醫生朋友自己打電話俾我， 哦咁啊好啦，即刻叫你用啲正確嘅方法去處理啦， 即刻隔住個電話，透過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啲 WhatsApp 去到同我面診啊，咁因為都知道有陣時而家大家盡量減少去診所，咁、咪有埋個眼科嘅醫生同我睇佢，哦其實你呢啲成日咧，即係因為咧。一啲嘅化學品就係傷咗個角膜啫咁，其實好多人有陣時候，如果你係容易敏感咧，都會發生呢啲情況。咁做咩呢？就係、其實一定要有一啲咧係有啲天然淚液，就算你唔係戴隱形眼鏡嚇，有啲獨立包裝嘅天然淚液你要更新啦。又或者咧，你如果真係要睇醫生咧，其實係需要咧滴一啲有可能係有消炎成分嘅眼藥水咯。咁所以真係要留意咯，原來就係啲酒精搓手液未乾曬咧，其實仲係好強，同埋千祈唔好擺一啲咧，我哋話啦，比較敏感的部位，例如女士、男士都是眼啦、唇边啦、或者小朋友咧，其实佢哋仲有乱啊，成个面都咁有乱，即系千祈唔好摸佢哋嘅面仔咯，因为你唔知佢原来个未干洗嘅酒精有机会系令到某啲部位可能系会即系少少嘅灼伤咁样咯。 嗯，身边多唔多家长群组嘅其他啲爹哋妈咪咧都会讲话，啲酒精咧即系浓度太高啊，都令到啲小朋友啲敏感或者啲湿疹都爆发。 有啊，聽過又唔係個個都有呢個情況，但係真係咧啲手仔咧，因為小朋友啲皮膚仲有亂啲啊。我哋而家你諗下，我哋就算正常人，真係洗多咗手，或者喺屋企真係你要做下少少家務，用多咗唔同類型嘅消毒產品都好咧，真係乾咗好多。咁更何況小朋友有啲咧係誘發到佢咧嘅手仔有啲濕疹，因為一有濕疹咧，有啲嚇好似啲損傷嘅，就算幼紋咧都更加容易入菌，同埋好難好翻，好痛啊，十指痛歸心啊。 係啊，同埋。小朋友對於痛楚同埋痕癢咧，佢又唔識點去處理咧，除咗喊都唔知點表達啦，真係啊！所以呢段時間都係即係留喺屋企咧，好好咁樣啊，即係叫做照顧下身邊嘅小朋友啦。 係啊，一定要啊！ 好啦，唔該曬 Heidi 啊，咁啊，阿彭爺都聽到噶啦啊， 小心啲嚇，記住咧，佢乾曬先啊。 好，知道 乾曬先至睜眼啊。 咁啊，轉個頭咧，呢個啊享乐时代咧，Heidi， 我哋又再打电话俾你， 继续 send 大下。 系啊，咁咧睇下有啲乜嘢，即系唔好话欢天喜地享乐啦，或者有啲生活嘅一啲趣闻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啊， 咁啊转个头再同你倾电话 ，Heidi， 唔该，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香港居民的专机，预计上午八点五十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一批分别身穿卫生防护中心和医疗辅助队制服的人员，早上七点之前乘坐政府的专车到达停机坪外闸口。并在量度体温之后进入停机坪范围。另外四架无载客的旅游巴亦都驶入停机坪范围，司机着上全套保护衣。包机在本港时间凌晨近四点在东京羽田机场起飞，较原定的时间迟了超过三个钟头。乘搭第一班包机回港的香港旅客有102人。离开钻石公主号邮轮搭首班包机今日早上回港的港人将会入住火炭骏洋村接受强制检疫14日。 屋邨外围有被两米高的大型水马围封。今日早上周围警力明显增强，有防暴警员巡逻，一批警员在屋邨商场地下入口驻守，设柜台为出入人士登记。早前亦都曾经有救护车停泊在内。另外，警方在另一边黄竹洋街通往贵地新村的一段路设立了警岗，在主要通往屋邨的一段火炭路又设置路障截查车辆。澳门政府因应疫情，要求赌场和娱乐场所停业15日的限期届满，29间赌场在凌晨零时重开，工作人员移开封底，先由博彩监察协调局的人员进场，再正式营运。由第一批入场的赌客说，知道赌场重开，前一晚由珠海入境，准备入赌场玩。有赌场的员工说，收到上班的通知，但未知有乜嘢具体安排。又话仍然有啲担心，不过为工作会照做。赌客入场的时候要先出示证件、核对健康声明同量体温。如果入境澳门之前到过湖北，会被限制入场。如果发现有来自湖北的旅客，会通知警方处理。德国西部城市哈努发生枪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凶手仍然在逃。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报道，多个枪手在当地星期三晚袭击哈努市中心的两间水烟馆，多个警员在案发现场附近搜捕，当局又出动直升机在上空巡逻。哈努市位于法兰克福以东大约30公里，有10万人居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750点，升3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9.14美元，卖出160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11.15，瑞士法郎0.983，澳元0.668，加元1.322，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08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近收费广场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近收费广场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练跑比赛都取消咗咯，迟啲先啦。 哎，等下年抽中啊，有份跑啊，先再练过啦。 下年佢搞得成先算啦。边个话要有比赛先要练跑？拒绝停步，因为有种信念叫跑。 电视节目有种信念叫跑二。 今集请嚟乐队 Color 嘅主音 Sammy 出战我跑五 K 名人挑战赛，分享佢踏上跑途嘅初心。 星期日晚十点， 港台电视31。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上8点37分的时间，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今天会跟听众一起看看今天早上的主要报章。除了白元浩之外，电话旁边也有彭爷在这里。早晨啊，彭爷爷。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朋友啊，咁啊，今朝早咧就继续咧同大家咧透过电话啦，彭仔啦，咁就会同阿小白咧一起同你睇下今天咧本地嘅中文報章咧，主要嘅新聞內容係啲乜嘢嘅？咁啊，都係離不開咧，同一個嘅疫情有關啊嚇。咁啊，喺背景上邊咧，大家會聽到咧，即係有啲嘈雜聲啊。 係 啊，我哋要為呢一個嘅疫情咧，就做好好多咧清潔嘅工作。咁、 哦、 啊，需要咧吸下塵咁樣。 明白明白，理解嘅理解嘅，係啦。咁啱啊嚇，吸塵。 唔該。咁啱啊！真系，好勤噶，我哋啲工友。 梗系啦，要俾掌声佢哋噶。 系啊，辛苦晒佢哋啊！吓，好，先睇下呢个报章新闻方面咧，《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真系唔讲得少啊！呢、這个就系讲到咧，有疫轮之称，疫轮唔系人名嚟噶，疫系染疫嘅疫啊，抗疫嘅疫啊，轮就系游轮啦，就呢一架咧，钻石公主号。佢嘅隔離期咧，尋日就屆滿啦。咁啊，被困喺咧就好似地獄一樣咁樣嘅逆船之上嘅超過兩個禮拜，352名香港人就終於咧有望回家啦。咁啊，香港政府咧派出嘅包機咧喺香港時間今日凌晨0:45就喺日本羽田機場起飛。接載首批咧係最少92名，咁最後咧我就睇到一啲比較新嘅數字，就有100多個人嘅，咁就滯留喺當地呢一個嘅遊輪上面嘅人士咧翻嚟香港，咁佢哋咧翻到嚟香港之後，隨即就會入住呢個火炭駿洋村接受隔離。入境處處長阿曾國衛咧，佢就期望今日內係完成接載所有香港人翻嚟香港噶。呢一個嘅鑽石公主號咧，就被形容為咧逆輪啊嚇。咁啊，尋日咧新增咧有成79宗咧武漢肺炎確診個案，全船累計確診數字咧增加去到621宗。咁大家要清楚記得呢一個咧報章上面嘅數字，呢啲數字咧即係隨時會有變嚇。咁啊，全架船咧就佔咗咧呢啲確診嘅病人的數字咧，係佔咗成架船的人數咧，係去到成16%嘅。香港人確診數字咧，都由前日累計大約係50宗咧，增加去到53宗，佔咗咧係滯留香港人咧方面咧就總數咧15%，呢個亦都係指喺船上面香港人個比例啦。嗱，鑽石公主號咧，乘客咧喺今個月嘅3號開始就滯留咗喺呢個橫濱港嘅，咁就今個月嘅5號咧開始喺船上隔離14日，隔離期尋日係屆滿嘅。香港政府就派出包機咧接載352名香港乘客翻香港，而首班嘅包機咧就喺香港時間今日嘅0:45就喺日本東京羽田機場嗰度起飛嘅。咁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講過咧，已經係部署第3班嘅包機噶啦。咁啊同樣嘅 嘅狀況咧，就喺尋日咧就有香港人咧喺香港呢一度咧就去發布咗一個記者會嘅，咁係講到咧就話喺呢一個嘅有家屬啊，話佢哋有年近70歲嘅父母咧有長期病患，雖然咧只係有父親確診感染，但係咧媽媽就因為佢係密切接觸者啦，需要再隔離，同樣咧唔能夠咧登上包機。咁啊，呢一名嘅媽媽咧透過錄音發出咧係呼救啦，咁就話咧喺郵輪上面咧好辛苦啊、無助啊同埋驚恐嘅，咁就希望咧政府香港政府容許佢哋咧作為密切接觸者咧，亦都可以乘搭包機翻香港，承諾願意係入住隔離營嘅，翻到香港之後接受14日嘅檢疫嘅。咁呢個主要就係有即係喺架船上面嘅香港人，佢哋嘅家人咧喺香港嗰度咧就發布呢一個嘅記者會咧，同大家講翻佢哋嘅家人喺船上嘅情況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唔該曬，彭爺爺。再睇埋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咁啊頭版報導講到咧就係確診爆不了，咁啊兩個星期奪兩個生命啊嚇。內文亦都講到話，咁啊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啦，咁啊越發失控啊，咁啊兩個星期已經奪去咗兩條人命。咁啊新型冠狀肺炎尋日咧就再殺多一人，咁啊話到該名居於石梨二村石兒樓嘅70歲老翁，咁啊今個月12號咧因為跌倒入住咧就係馬嘉烈醫院嘅，當時咧已經有咳嗽以及咧就氣。需要咧就系直接入住深切治疗部，咁啊随后确诊咧就系新冠肺炎，情况一度危殆噶。咁啊医管局指佢本身咧系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咧就肾功能弱噶。寻日朝头早情况恶化，咁啊不治，成为本地疫情底下咧就第二个嘅亡魂。该名嘅老翁入院期间曾经一度咧就隐瞒到过内地噶。曾經同佢接觸嘅5名消防員以及救護員目前仍然係隔離檢疫當中嘅。咁啊，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就指出啦，根據內地臨床數據，有心肺功能問題、糖尿病以及咧就黐肥嘅確診者死亡率咧會較高嘅。而本港嘅兩宗死亡個案亦都係有糖尿病。佢指啊，糖尿病咧可以影響到咧就新陳代謝以及咧就免疫系統，有機會令到身體入邊啊病毒加劇繁殖。佢亦都指啊，死者本身咧有肾功能嘅问题，咁啊而内地亦都有研究指新冠肺炎会攻击肾脏噶，变相咧就系啊进一步加剧病人肾脏衰竭。死者喺病发之后足足10日先至入院，亦都可能咧就系病情恶化嘅成因之一嚟噶。呢个咧就系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嘅，小白跟住咧就到彭仔手上咧有《明报》啊吓，《明报》今天嘅内页讲文咧就讲到咧香港政府昨晚深夜的时间呢就向立法会提交啊防疫抗疫基金的文件。咁基金咧由最初建议嘅不少于250亿元咧，系加码去到咧大约300亿元嘅。咁当中包括咧系270亿元嘅支援金额，以及咧系大约27亿元嘅应急款项嘅。基金新增咗有3项措施资助运输业。仲有呢個漁業同埋賓館業，令到咧措施就由咧21项就增加去到24项。咁基金主要係支援兩大範疇，包括咧就提升防疫抗疫能力啦，以及咧就援助企業同市民嘅。咁喺口罩呢一個缺乏之下咧，政府將會撥款係23亿元資助商界喺香港。建立呢个口罩生产线，并且资助研发以及生产可以重用嘅口罩。咁有立法会议员就话啦，生产商面对咧有钱，但系就冇原材料呢个问题，认为政府应该咧协助生产商咧去揾嗰啲原材料啊咁嘅。而立法会财委会咧听日就将会审议呢个基金嘅拨款申请啦。 兩個陣營嘅議員咧都傾向係支持嘅，係咁啊，咁啊睇下到時開會係咪真係咁容易通過嚇。咁呢一度咧，抗疫基金咧當中嘅措施咧都有成好多，成廿幾項咁多嚇。除咗頭先提過嘅，仲有話會係有一筆錢咧係加強支援醫管局啦。另外亦都有咧係一筆錢咧就係話向政府以及係房委會外判清潔同埋保安員。每月資助1000元嘅新勞津貼嘅，咁啊為期4个月等等，咁啊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就睇下會唔會盡快通過得到啦。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明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係信報方面咧，亦都提到啊，咁啊呢一個嘅病毒咧點樣影響各行各業啊嚇。咁啊內文亦都講到咧，就係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社會百業，多個嘅行業組織啊，咁啊趁住下個星期三26号公布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之前咧，相繼要求。就香港政府咧就施援手啦。咁香港旅遊促進會就指出啦，多個嘅非專利巴士公司面臨即時嘅資金鏈斷裂，恐怕咧就會倒閉。咁希望政府就向每一架非專利巀士援助不少於咧就15万港元噶。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建議就向酒店業主咧就豁免酒店差餉同埋地租1年。咁至於咧就演出業協會就提倡咁寬免因為受疫情影響而取消或者就係暫停嘅演出場租等等嘅要求噶。咁另外航空業方面咧，咁香港航空早前宣布計劃裁員大概咧就400人啦。據講啊，相關嘅機艙服務員以及後勤人員，尋日陸續咧就收到解僱嘅通知，涉及咧就150至180人噶，包括咧就已經咧就申請冇薪假嘅員工添。咁另外飲食業方面啦，受到疫情影響，陸續咧就有酒樓暫停營業或者就要求員工放冇薪假期。咁其中富林集團宣布啊，因应新型冠状肺炎传染性高，咁啊，卫生防护专家普遍建议暂时避免聚会，市民亦都咧就系减少外出用膳啦。管理层经过审慎嘅考虑之后，决定旗下大概20间嘅餐馆短暂休业，彻底清洁消毒噶，同时实行一系列营运成本嘅控制方案，包括咧就系高层减薪，以及咧就安排员工放冇薪嘅假期。咁啊，暂时咧亦都未透露几时开翻呢一个嘅铺头嘅。咁啊，话到希望尽快恢复翻正常嘅服务。以上嚟自信报嘅报道。 好，跟住转睇下咧《星岛日报》啦。《星岛日报》有一段嘅独家消息啊，就话咧口罩来货近日急增，咁啊一罩难求嘅苦况咧逐渐缓解啦，哇好消息！咁就话咧有唔少嘅药房咧，早前就因为货源短缺同埋批发价飙升，纷纷抬价发售口罩等等嘅防疫用品。但系咧，《星岛日报》嘅记者啊，连日咧就巡查发现啊，各区嘅药房基于近日来货急增同埋咧批发价下调啊，纷纷大幅割价求售，有一度咧系疯狂炒卖嘅呢个印尼口罩咧。两个礼拜内炒价暴跌64%。有药房业界表示咧，近日同业大量向东南亚国家采购，咁加上咧本港口罩厂即将投产，相信供应会逐渐回稳，强调咧会有一定嘅存货，咁所以呼吁市民咧切勿盲抢啊，咁等有需要嘅人士咧真系有口罩可用。好啦，咁《星岛日报》嘅记者佢走访边度呢？佢就去咗铜锣湾啊、湾仔啊，有好多间10几家嘅药房嗰度，佢就发现呢啲口罩嘅存货呢係充足，兼且呢个价格呢都有所回落嘅。佢有一啲例子嘅，譬如呢有一间嘅药房呢，就2个礼拜前呢卖呢个盒装口罩，即係一盒有50个嗰隻啦，平均呢售价係成500元一盒嘅。但是呢昨日见到呢已经回落到呢260蚊啦。另外讲到话是印尼口罩呢，佢亦都有个例子，就话有药房呢喺今个月7号嘅时候就买呢啲印尼口罩一盒呢就差唔多接近500蚊一盒。但是呢昨日已经是减价去到呢180蚊一盒啦，咁而且仲有货嘅添，咁可想而知呢，即係口罩嘅供应呢就真係确系冇之前呢咁紧张啦。 咁啊，可能亦都再加埋大家市民咧，应该都要理解个恐慌咧，就唔好受到佢影响啦吓。咁咪就自己吓自己系咁抢，好似啲厕纸咁样咧。呢、這个题外话吓、啊，都见到咧，阿小白你见唔见啊？ 见到。 昨日咧，行过一啲嘅屋邨附近嗰啲啊私人楼宇屋邨附近嘅药房咧，佢哋嗰啲嘅厕纸咧都系一埲墙一埲墙咁样冻晒喺度， 系啊， 即系冇人买啊， 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都话噶啦。自己嚇自己咪搞到即係一身汗咁再去排嚟做咩呢？其實就唔需要搶嘅，真係。 係 啊，咁啊，正話嘅新聞消息係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消息報導。 如果你話屋企咧成間屋都擠曬廁紙，而家都唔知點算嚇。 係咯，即 係。好啦，跟住咧就再睇埋嚟自咧就係《文匯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是、警方就組織180人嘅專隊抗疫㗎。嗱，明日都講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喺香港蔓延啦，警隊、消防、海關、懲教署以及咧就入境處嘅人員等等嘅紀律部隊成立專隊，同全體嘅香港人啊，咁啊一齊抗疫㗎。其中消防處嘅抗疫專隊啊，由疫情爆發至今日已經處理超過1500宗懷疑或者就係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召喚個案。今日而警隊更加成立一支咧，就大概由180名啊，現職後勤警務人員以及退休警務人員組成嘅警察抗疫專隊協助抗疫噶。其餘各支紀律部隊除咗處理本身嘅工作之外，亦都會抽調人手，聯同警方加強上門突擊檢查被強制家居檢疫人士噶。咁啊，話到啦，香港紀律部隊義工服務隊成員亦都咧就動員起來。咁啊，日前啊，將火炭縱陽村改裝成為檢疫中心。該隊嘅主席啊，麥錦輝就透露啦，當日啊，成員就要受到咧就係黑衣人破壞嘅粉嶺輝明村搬走。搬走架設好嘅設施同埋物資，再運到去駿陽村咁講，協助特區政府設立咧就臨時檢疫中心噶。咁希望檢疫中心附近嘅居民亦都明白啊，如果沒有足夠嘅檢疫中心，需要接受嘅隔離檢疫人士咧就分散喺各區，可能咧就會四處走動，造成更大嘅病毒傳播風險。佢更加話到，大家係唔係想睇到呢個情況發生呢？佢希望附近居民能夠走多一步，讓到啊駿陽村檢疫中心啊能夠咧就係順利運作咁講噶。以上嚟自文匯報嘅報導。 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8:53啦，咁啊，才子咧就揾嚟嘅专家一齐讲讲咧，就系股市方面嘅消息之前咧，先同听众睇睇咧就系天气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系清凉噶。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大概2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稍后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啊逐渐回升嘅。咁但系早上咧都系仍然清凉，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咧就系68%嘅，咁啊，正如头先咧读报章嘅时候都提及到啦，咁啊，而家的而且确咧，口罩嗰个嘅供应咧就真系冇之前咁紧张啦，咁啊，相信咧大家都要啊谂清楚啦，啊，用一个咧就系好嘅方法，聪明啲嘅方法咧去到抗疫先至得嘅，如果唔系咧就下下凭住一啲假嘅消息啊或者人云亦云嘅话，就好容易就系自己吓自己噶啦。 嗯，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8:55啊，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王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Ruby。咁啊，睇翻市况，琴日港股有得升，今日市方面你点睇咧？ 其实而家预计港股咧，即系大概都系喺27,500点咧，即系有翻一个支持啦。咁但系其实见到阻力位咧，大概28,000至28,300咧，其实都系比较大啲嘅阻力嘅。咁因为其实而家咧，即系个疫情咧叫做受控住啦。咁内地咧其实不断放水紧啦，咁啊亦都话准备会调低个 LPR 啦。咁所以其实见到大市咧个气氛咧，而家尚算系唔错嘅。咁可能因为寻日咧，即系始终人民币跌到去7算，大家其实有少少担心嘅，咁但系预计其实佢喺7算呢一个水平咧，亦都系比较稳定翻啲啦。咁所以其实预计港股而家咧都会喺呢个区间啦，27,500啊至到28,000咧就徘徊嘅。咁另一方面，其实你见到话美国啊，即系内地股市啊，其实表现咧都尚算唔错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嘅话，大家就话未至于咁担心，除非内地疫情可能进一步恶化嘅话，咁或者即系有啲嘅业绩数据系特别差嘅话，咁先至会对大市会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影响咯。 嗯，咁啊，讲开业绩咧，提一提啦。咁啊，今日抽只平保出嚟讲下啦。平保份业绩你会点去预测咧 ，Ruby？ 平保其实预计个业绩都会做得唔错嘅，即系之前都睇到啦，中人寿啦，咁啊见到佢嗰份业绩系靓仔嘅。咁平保亦都系啦，如果你话而家揀一啲内险股嘅话，咁当然就系揀龙头股，因为其实中移动就算佢业绩几靓仔，佢都系喺大概19蚊啲水平咧，都系好难会有啲突破噶啦。咁相比其实平保咧，你见到佢过去咧，即系有成7-8日啦，都系资金系不断咧入去个好仓咧，即系做部署嘅。咁反正其实大家投资者预计佢个业绩都会做得唔错噶啦，咁再加上咧，即系平保一啲内险股啦，佢哋都好着重嗰啲投资收益嘅。咁所以如果嗱内地股市做得好嘅话咧，咁呢啲嘅内险股咧，相对嚟讲咧，表现都系亦都会唔错。咁而家你见到佢喺挨近喺90蚊边呢啲嘅位置啦，咁可以先个目标价可以谂调到去95蚊啦。咁如果再上到嘅话，睇下98蚊嗰个阻力可唔可以突破到咯？ 嗯，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王丽国 Ruby。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 ，Ruby， 拜拜。 好，唔该，拜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睇完故事啊，当然要听一下啲抗疫嘅资讯啦。有华梅姐，华梅姐早晨。 Good morning 啊，同埋小白早 晨。Good morning， 系我系咪得翻好少时间啊？ 分半钟。 系好啦，嗱，我想讲咧，今朝早就系咧，啲姊妹而家开始咧投诉啊，戴口罩又化妆咧，嗰啲妆容咧成日黐晒喺个口罩度，唔知点算，所以我咧即刻急救啊，为大家吓，个做法就系好简单，其实有一样嘢咧叫做咧定妆水啊，嗱、啲姊妹咧一定会听过噶，其实咧我哋喺呢个戴口罩嘅期间咧化妆咧都系有啲技巧嘅。包括咧，你个 base 咧要搽得咧比较薄一啲啦，同埋咧要系注意个控油啊吓，最好拣啲咧即系控油嘅产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印一下啲油咁，然之后跟住咧先至咧好搽个 base 啊咁样。同时咧有样嘢就系啦。记得呢可以呢噴少少嗰啲咁样嘅定妆水、去滚滚一下。嗱、咁样呢就会比较呢係容易啲戴口罩嘅时间呢唔会咁容易啲妆呢甩晒喺嗰个口罩上面啦，明唔明啊？ 明白，係啦，咁大家可以用下华梅姐呢个方法呢用下定妆水啦吧。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不能病又要靓，戴罩化妆一啲都唔攞命啊！ 阿 O 都有个 #hashtag 咧，食翻落话梅姐嘅就系、是、用定妆水，你嘅花容失色咧就唔会咧啊！ 咁易衰啊！ 你电话机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凭住《叔叔》呢部电影入围最佳男配角嘅卢振业小野，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电影生涯嘅心路历程。 公映嘅电影就系《东映街号》嘅第一部啦，咁跟住就系《花之之味》，跟住就系嚟紧嘅《叔叔》，就系尤其是《花之之味》嗰次嘅经验，其实系有一种好似入咗个精神时光屋嘅训练营咁。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 线。 早晨，9:06，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啊，去到最后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今日咧星期四咯，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咧就有呢个创业 O2O 啦，咁但系咧喺创业 O2O 之前咧，系咪可以都呼吁下电话？电话18723888啊，因为咧就系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 系啊，嗱，咁啊今个星期咧就额满啦。下个星期呢，咁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讲低你想点唱嘅事情啦，点唱啦，边一日啦，咁早啲预约定嘅，咁可以系屋企人生日啊，结婚周年啊，或者呢就係为相识嘅朋友呢打下气，咁好紧要，而家大家都好需要集气嘛。 係啦，咁如果系集气嘅点唱啦，可能会优先处理啊，咁当然我哋一阵听下你哋打嚟啊，究竟有啲咩祝福或者祝贺呢，想透过大气电波呢送出去啦。咁星期四创业 O2O 今集嘅嘉宾呢有啊，黎乐意系啦，咁啊乐意咧都有一间网店，就系、是、做糕饼嘅咁样。咁啊呢啲糕饼咧，其实喺过年嘅时候咧都啊几好啊，几畅销、啊。咁究竟会唔会朝住传统食品嘅方向去做呢一间网上嘅店铺咧？立即听一听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阿奥运嚟呢位咧，绝非普通店小二，佢系黎乐意啊！早晨，乐意。 早晨，大家好啊！早晨啊！ 之前喺过年嘅时候，喂、哎，都有好多糕点、啊，咁当然啦，睇到宣传嘅照片咧，就见到你成个 Gordon Ramsay 咁样啊，着咗厨师衫，咁啊有唔同嘅糕点出嚟啦。嗱，首先问下乐意，点解想进军呢个网络嘅飲食业先？ 因为其实自己就一直都好中意煮嘢食啦，但如果大家见过我喺意想得到嘅时候咧，其实都学咗好多一啲即唔同种类嘅嘢食啦。咁但系自己兴趣咧，都系想做一啲咧中式怀旧嘅一啲点心啦、小食啦。咁所以今次咧，趁住过年啦，就推出咗一啲贺年嘅糕点啦。其实咧，我上一年咧都有做嘅，不过只系咧喺围内啦，自己成班朋友即系出300多啦，就俾啲亲朋好友啦，就试下自己嘅手势啦。咁今年啦，就系咁啱适逢 樂善堂啦，一間慈善機構啦，咁就同一齊合作啦，就話你哋會唔會幫你出一下，可以做一下善事啊？咁我冇所謂啊，幫你出少少啊。咁開頭諗住出1000嘅啫，但係即係啲朋友好幫手嘅，亦都係係咯，一嚟已經買好多， 係咯，可能有一個善長人翁好似。其他嗰啲慈善機構捐款咁樣有個無名氏，跟住就落咗 order， 我要600舊年高啦咁樣，跟住已經係你諗住1000已經哇五分鐘之內掃咗一半咁樣，咁點搞咧？ 咁所以就後屘由1000啦，咁就變咗做1600啦。咁同埋佢嗰個 idea 幾好嘅，就係因為你每買一盒啦，其實咧都可以幫到一啲公公婆婆啦。可以喺膳食方面咧，就可以提供到5膳食俾佢哋咯。咁我覺得個 idea 好，咁所以就落手落腳，真係幫佢哋做咯。 係上年咧就試咗水温啦，身邊嘅朋友都叫好又叫座。咁今年咧就夥拍一啲慈善嘅機構啦。咁最後又係扣除成本咧，款項都係捐俾一啲慈善嘅機構啦。好啦，下年或者未來啦，究竟會唔會係？端午節的粽啊，定還是呢已經是去到其他不同一些傳統，剛才有說傳統的糕點啊，傳統的味道啊咁樣咧。 嗱，本來咧真係會出下粽嘅，咁但係咧你都知道而家嗰個疫情啦，咁好似比較嚴峻啲啦，咁所以暫時又要睇翻嗰個疫情幾時會即係慢慢過去啦。因為如果我哋而家搞嘅話咧，係難搞嘅，因為我網上邊做啦，所以攞貨嘅時候咧，好多時都要去鋪頭攞。咁係好怕即係大家要出嚟攞啊，又唔知去邊度攞啊，咁又或者可能要我自己送貨，咁我又驚即係接觸唔到好多人啊，驚會即係會染病咁樣，所以都要睇翻暫時嗰個疫情咧。即係冇咁嚴峻，咁先會繼續去下一步研究會出啲乜嘢咯。但本來就真係會出種嘅。 咁估計今年咧，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尤其是 artist 朋友咧，都有少少亂咗陣腳啦。真嘅。咁以為上年事件過去了，咁今年迎來一個好嘅過年啦，咁樣。咁點不知咧？喂，疫情再令到大家咧，所有 planning 咧都變成冇 planning 啊，所有想計劃做嘅嘢咧都變成冇計劃。咁好啦，作為一個掌舵人啦，自己店鋪掌舵人啦，你會唔會都有啲危急應變嘅措施？好啦，我哋唔做總，咁總下一個檔期又係啲咩咧？嗱，你總唔會疫症話持續一年啦，我哋都唔想咁發生。我當佢譬如五月總都真係搞得到叫做搞唔掂啦。咁但係下一水又會係啲乜嘢咧？會唔會係月餅啊？樂意 嗱，月餅咧應該會搞的， 應該搞得到啦。話月餅真係唔好搞咁耐一啲疫症真係。 我真係希望搞得到啦，因為月餅，因為其實每逢過年過節咧，我哋開頭都諗住過年過節係做一啲即係特色嘅小食啦，或者特色嘅食品咧，大家都會買嘅。咁譬如啱啱過去嘅新年嘅學年糕點啦，粽啦。月餅啦，又或者聖誕節曲奇餅啦，或者嗰啲咁嘅，其實我哋都係想做嘅。 咁 但係咧，冇錯啦，但係咧就真係睇嗰個疫情去到幾耐啦。咁因為而家其實而家咧，就算而家搞都好啦，其實大家都未必有心情啦，去買啦。咁不如就係以不變應萬變啦，暫時係呢個就係網上嘅商鋪有個好處就係、是可以暫時有啲嘢擱置啦，就唔需要好似地鋪咁樣。地鋪有陣時就而家 納租啊，係啊， 係納租啊，人工啊，所有都要嘅。咁所以暫時就可以擱置少少嘢先啦，比較彈性大啲啦。 你唔係樣樣都識整噶嘛？咁究竟 A 係拜師求問啦，定還是係 B？ 其實咧屋企人都好好啊，成全咗一個好好嘅食鋪俾你。其實咧。我乜嘢都齐晒噶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咁样啦吓，乐儿。 我屋企咧本身咧就妈咪都识煮嘢食嘅，不过咧你话咩惊天动地嘅食谱咧就冇嘅，比较系家常便饭嗰啲嚟嘅。咁但系咧亦都造就咗我，因为我屋企就好多时都要我哋自己煮嘢食啦，咁所以由细到大咧都变咗我哋要自己煮饭俾自己食啊，咁所以就造就咗个由细到大，你要识煮嘢食嘅一个环境俾我哋。咁但系咧，如果你问我，去到而家大个咗咧，因为我最近其实我近依4-5年啦，其实我系拍咗好多综艺节目。 系啊，系啊，系啊。 馬家開飯啦、意想得到啊，咁呢啲其實全部都係講嘢食嘅。咁、你同講嘢食咧，就會見到唔同嘅師傅啊。咁所以每一次我食嘢嘅時候咧，食得好食嘅時候，喂，可唔可以介紹師傅嚟食下？咁我仲記得係蘿蔔糕依、這個就係、一個朋友介紹就係、是，咦，有個師傅都食得好，整得好好食嘅喎，咁啊，你試下啦。我咦，係真係好食喎，師傅都俾人教我，咁佢真係教喎，咁亦都所以我就造成咁店小二嗰啲個三個糕點啊，因為其實我自己出嘢食咧又好中意就係我要自己識整嘅， 嗯， 係啦，即係我又唔會即係，不如你幫我整啦，我又好少咁樣嘅，就會一定自己識整啦，然後咧就火把啲師傅就，你可唔可以將依個傳統嘅味道呈現翻出嚟啊？咁、我哋就會咁樣行啦。其實店小二都係暫時個 idea 咧，就呈現翻啲舊香港啊，細個啊嘅味道出嚟俾大家食。點解我有咁嘅 idea 就因為我自己係爸爸啦，咁、其實好想我個仔咧都食得翻一啲舊嘅味道啊。因為其實你而家見到其實好多都係連鎖店啦，又或者好多一啲 其他國家咯，即係譬如新加坡嘅唔知乜乜乜，跟住咧馬來西亞嘅唔知乜乜乜，以至周街最多嘅就係台式嗰啲咁嘅。黑糖珍珠奶茶铺咁样，咁好似佢哋一出世就系面对住呢啲嘢，但系我哋嘅成长有好多得意嘢噶嘛，哦有麦芽糖饼，跟住有糖筆啦，有好多唔同呢啲汤圆咁样，哦好似依家大家咧都唔食汤圆啦，要食芋圆咁样，咁我都几欣赏你呢个品牌就系、是、做翻一啲传统啲，喂我哋细个嗰阵除啊嗰阵味。是正的其实咁样。 是啊因为就是我真的怕你吃不返譬如好简单一个就是那些叮叮糖啦而家都冇晒啦其实好难找到啊飞机腩啊白糖糕啊萝卜丝酥饼啊其实呢个我细个成日都通街都有的。 死啦流口水添啊你一路咁样讲。同埋呢你叮叮糖呢就那个叮叮叮叮声呢你个人都会会心微笑。即呢个当然是会是一部分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啦。咁但是回忆呢唔一定係回看㗎嘛可以将啲回忆bring back 返嚟依家现世代都得㗎嘛。咁係咪都有少少呢个咁嘅使命感呢你铺头未来可能头先都泄露咗啲玄机话喂其实呢白糖糕嚟讲呢就係咁样。 其实会不断会尝试下有乜嘢怀旧嘅嘢食啦。可以重現翻出嚟俾大家見咧，同埋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要保鮮，因為其實我經過咗今次出呢個啲糕點之後咧，就知道個保鮮度要保得好好咯，因為始終嗰啲叫做新鮮嘢食啊， 係 咁始終個保存期啊，又或者運送啊嗰啲都要小心啲咯，因為有陣機會咧，譬如一冷一熱咧，有機會發毛啊，呢啲我哋要計算埋咯。咁所以我哋要計算得好準，點可以可以保鮮到，亦都可以用翻個原味度出翻嚟咯。咁同埋今次其實所有嘢我哋其實都係標榜係冇任何嘅防腐劑啊，冇啲唔好嘅嘢喺入邊啦。咁所以嗰個保鮮度又低咗嘅變咗。 啊，追問多一個問題先，樂爾頭先咧有講咧話，哇，就算你連一個紙盒啊、紙袋啊，自己都要親手去揀啊，你有冇覺得呢個都係喂 artist 少少嘅負擔啊？話曬都係一個演藝人啊嘛。喂，如果人哋买我黎乐尔嘅糕饼，跟住哦个盒可能漏漏爆爆嘅咁样，啲人都会觉得哇个盒咁嘅咁，喂有冇会都令到你个压力都大？因为攞自己个名出嚟，攞自己出嚟做一个排头咁样啊，俗称 都有噶，因为就系因为个名系自己个名啦，所以所有嘢都希望可以喺微细嘅地方都做得好啲啦。譬如个纸盒翻到嚟之后咧，我哋发觉咦会弹起噶，咁啊即刻去。編一個貼紙啦，就貼住嗰個盒啦。咁其實所有好少好少細微，所以頭先我就話好細微嘅嘢，即係送到俾朋友我都驚死得會唔會送得太耐啊？兩個鐘頭會唔會變啊？即係呢啲咁，我哋都要計算，即係點樣雪住佢啊？即係所有嘅嘢都希望做到最好咯，喺有限嘅資源裏面做到最好咯。 係哇，真係好似咧無微不至同埋細心程度咧，好似臭仔咁樣，真係唔講得少啊！所以咧每一件嘅糕點啦，以至咧樂爾第時產出嘅 product 咧，都係隱藏住咧黎樂爾嘅細心同埋心機嘅，亦都有愛喺入邊啊！你冇愛咧，即係單單當一門生意咧。 未必真係可以持續到咁耐啊，咁啊樂意我哋都同心抗疫啦，希望疫情快啲過去啦，我先可以品嚐到你嘅糕點啊，我希望真係下一水可以食到你產出嘅月餅啊，我呢啲為善最樂嘅人好想解一解囊啊，真係。 我相信應該好快會過去嘅。 好，大家咁話，咁啊一齊加油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黎樂意 ,thank you, 拜拜。 多謝你哋。 怎相拥？默你的干等，你慢慢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默你的 catch a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always real， 就连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居，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痛 catch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居，翘着双腿。 有冇因为 天气冻食多咗嘢啦。唱歌嘅朋友咧系冯允谦，有呢一首作品啊，《爱斯基摩人之吻》咁啊，应该喺咁冻嘅地方咧，真系要食好多嘢，补下暖咩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至善，尽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五分啊！追踪三十一有 Cusson 罗启新，早晨 Cusson， 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 早晨 Cusson 啊，今晚八点咧就可以睇下呢一个以事论事啦，咁样。咁啊，除咗咧睇下咧，跟住依排咧就好多人咧俾公司咧被逼啊放无薪假期啦。咁、 嗯、 有啲人咧就系、是、喺工作间里边咧就面对咧保护装备不足啦，口罩都冇嘅咁样。咁啊，而家咧劳工法例咧有保障呢个雇员喺疫症期间嘅工作权利咧、 嗯， 打工者系点样自救咧？咁、 哦、 而且咧即系店即系店铺老板啊，会唔会同呢个员工共度时间啊？嗱，今日就可以睇下啦， 嗯， 点样讲啦？ 咁、 嗯、去到呢、這個議事堂裏面又看看是工聯會的麥美娟和公民黨的郭家麒分別提出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措施的緊急質詢、 哦、是 是啦，那就說他們就是辦事無力，辦事不力的政府、啊、大家又今晚又可以看看、啊、不知道會不會呢、整翻嗰个答非所问啊！ 哎，我如果有嘅话，都 cap 出嚟，都等大家知道。 系啊，即系明明问你一条问题，你又讲咗第二样嘢喎。即系问你财经，你又讲咗口罩。 不过都自己讲翻就系话自己问 系啊，挂住睇手机嘛。 系啊， 啱噶啦，全程都系咁样嘅，所有人都系咁啊。好啦，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啦，亦都系咧即系除了講下咧點樣去面對呢、這、一個疫戰之外咧，咁亦都會講下呢個三項鐵人啊，嚇咁啊，即係點樣去到努力咁練咧，我都叫個小白練 啊。 不過而家就麻煩啲啦，如果你話我屋企嗰度咧，淨係得球場可以練啊，佢都唔開啊，你冇得練啊 嚇。 係啊。咁點算咧？咁不如你煮一煮，小白你先煮嘢食㗎。 我識，幾好㗎，我煮得。 是咩？又系煮日本嘢啊？ 系啊， 即系又系切咗啲鱼生你自己食啦，咁样。 冇错啦，最简单嗰啲。 咁样叫好，真系，哎呀，好嘢真系。 唔系啊，我都识得整嗰啲锅啊、寿司啊嗰啲都识噶。 系咩？ 系啊， 即系都系日本嘢嚟噶。 全部都系日本餐嚟，我净系识。哇， 你老婆唔好似嫁咗日本人咁样咯？ 唔会噶，佢妈妈啲日本餐噶。 系咩？ 系啊，哦、你又估佢唔到咧。 我真系估唔到喎。 系啊， 佢系咪都系麻麻地嚟嘅？ 佢又好好我嘅，不过就麻麻地我煮嘅嘢咁样咯。 OK， 咁啊，嗱，今日咧就系即系九点半咧就可以睇下呢个入厨快乐啊。 嗯， 咁其实咧嗰、那个大厨咧，其实佢话简单教你煮啲嘢咧，其实睇落都唔简单嘅，因为你知英即系外国人咧，佢哋嗰啲厨房咧。即係比較設備齊全嘛，又焗爐又食啊！咁咧，其實呢個計劃咧，就佢就一開始咧就係鼓勵嗰啲街坊啊、 嗯， 喂，因為而家咧好多外國人咧，即係嚴重過中國人啊，佢哋咧好多時咧嘅晚飯咧，全部都係急凍咧，即係 reheat 咗咧就可以食啦。 係啊， 但係嗰啲咧其實就多咗咧添加劑啦，同埋嗰個熱量又高啦，營養方面又低啲啦咁樣。咁佢咧就希望教啲街坊自己煮嘢。 嗯。 咁今晚咧就會整啲咩咧？能量棒，你有冇谂过自己整呢一个能量棒？ 能量棒啊！哇，好高卡噶、啊，啲人运动用噶、 啊。系啊，咁你个能量棒咪即系你自己整嘅时候，你咪知道自己落咗几多嘢咯。 啊， 系咪先？咁、你唔好净系买街外边啲能量棒先得噶。 啊 系啦，咁另外咧就教一个咧叫三文鱼沙律，阿 O 可以整俾老婆食啊。 好，知道。 系啊，呢、這个 都好食。嗯，咁能量棒同埋三文鱼沙律都系健康嘢啊，正啊。 系啦，咁你话喂食嘢食嘢，有冇咧呢轮咧见到啲人抢购食物咧、 嗯， 就谂下，喂香港一个咁细嘅地方都要咁多食物啊，全世界咁多人，究竟？ 要有多少嘢先够佢哋食呢？ 系咯，咁香港香港仲话即全部都系入口，大部分九成都系入口。 系啊，你唔好讲咩啦，印尼啊，因为面对人口膨胀啦，咁佢哋咧其实嗰个国民咧都系唔能够自给自足噶，要依赖外国入口嘅。咁而家我哋讲下咧，就系听晚十点啊，就会有呢个初创就系在亚洲咧，就讲印尼食物嘅。咁、哦、啊几个咧年轻嘅创业家咧。咁啊，向呢一个咧德国嘅主持人咧介绍佢哋嘅理念啊！你知唔知佢哋点样呢？ 佢哋就系嗰啲即食文化定系点啊 ？No 啦，第一样嘢，佢哋咧就话希望喺城市里边实施呢个垂直种植。 哇，系 啦， 高难度、啊。 其实咪即系间大厦里边做农场。 系啦系啦。 另外一样嘢咧，难度唔高啊。其实中国人好有经验嘅、 嗯， 就系将呢个昆虫入簪啊。 啊，咁啊呢个中国人最耍家啦， 系啊， 睇下啦。好，唔该晒，嘉晨，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香港居民的包机，早上大约八点半抵港，检疫人员身穿全副保护装备上机协助，之后港人分批落机，他们全部戴上口罩和挂有一个粉红色的牌，之后登上在停机坪等候的旅游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机上有106个港人，全部人对新型肺炎检测呈阴性反应，目前有20几人未决定是否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返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包机上的港人若果出现新型肺炎的症状，需要送院隔离，若果没有症状，安排他们坐专车前往火炭骏阳村接受14日的检疫，认为是较审慎和稳妥的做法。陈晓君在机场报道最新情况。 咁我而家咧就喺機場呢一度噶，咁其實首格嘅包機咧，較早前咧大約喺8:07度咧就降落抵達機場，咁樣就比原定咧係遲咗起碼3小時噶。咁大約喺幾分鐘之後咧，就有幾名身穿住保護衣啦、戴上口罩同埋手套嘅工作人員咧，就進入去機艙。咁之後咧，去到8:45度啦。就有乘客咧，就開始陸續咧係行出去機艙，再由咧飛機梯咧係行落去停機坪噶。咁咧都見到佢哋咧，其實係全部都戴上咗口罩啦，咁亦都咧喺身上面咧係掛住一張咧係粉紅色嘅識別牌。咁佢哋離開咗機艙之後咧，就拎住一啲嘅隨身行李啦，就行上喺停機坪上面等候緊嘅旅遊巴。咁其實第一格嘅旅遊巴咧喺9前咧就離開咗停機坪噶。而而家咧就係停泊咗喺機場嘅禁區閘內，咁啊準備離開機場。咁另外咧，而家都有兩格嘅旅遊巴啦，就離開咗停機坪。咁見到入面咧係嘅乘客啦，都係分開坐，咁部分咧更加係隔行咁坐噶。咁預計每格嘅旅遊巴咧就坐大約10多名嘅乘客。咁之後咧，旅遊巴就會載佢哋咧係入住火炭嘅駿陽村檢疫中心。咁而喺機場呢一度咧，都見到啦，係有多架嘅警車啦，同埋一啲嘅交通警車啦，係喺現場呢一度戒備。咁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頭先見記者嘅時候咧，其實都話啦，機上咧係有106名港人，咁全部人啦都對新型肺炎檢測試咧係呈陰性嘅反應。咁依家咧仍然係有20多人咧係未決定係咪搭政府安排嘅包機翻嚟香港。咁佢又話咧，下晝咧會有另一格嘅包機，目標咧係今日內啦，能夠接載到所有嘅港人返港嘅。咁佢又話咧，無論如何咧，都會準備第三格嘅包機嘅。咁保安局咧亦都話啦，首班包機嘅所有人啦，落機前咧都只會咧係先量體温，冇問題嘅話咧，就會即刻咧就去駿陽村嗰度噶啦。咁咧就希望咧盡量減少喺機場逗留嘅時間。咁我喺呢度報道係咁多，將時間交翻俾直播室。 唔该晒陈晓君。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钻石公主号上首批港人抵港，会有医护人员为他们再量体温，讲解检疫安排。若果有人出现新型肺炎的症状，需要送院隔离，但如果没有症状，会安排他们坐专车前往火炭骏阳村接受14日的检疫，并且要接受卫生署病毒检查。 重新首批返港人士已经在日本接受检测，并对病毒呈阴性反应。陈肇始又说，骏阳村内会有基本的家私、小食、饮品和膳食安排，检疫人士每日都要量体温，医护人员会24小时当值监察他们的健康情况。他提到，受检疫的人士不能够在社区活动，如果有特别的情况才可以安排专车接种外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7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7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1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1.8，升4毫；青岛港5.29，升7仙。汇丰控股56.9，跌1毫；友邦保险79.5，跌3毫；美团点评100.3，跌1毫；中国移动66.85，跌2毫；安踏体育71.15，跌2.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19，瑞士法郎0.983，澳元0.665，加元1.322，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012。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081。日经平均指数报23710点，升309点。港金现价报149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8.49美元，卖出160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时代， 早晨啦、啊，今日享乐时代咧已经预告过啦，有 Heidi 朱海婷、啊、，Heidi 早晨 ，Hello， 我又翻咗嚟啦， 系啊，电话侧边咧都可以话俾我哋知道啊，咁啊而家呢段时间有啲咩快乐嘅嘢啊、嗯，享受嘅嘢啊，可以教下我哋啲听众分享一下先。 系啊，当然就系要即系、就是、有开心，但系都要健康噶啦。 系啊， 因为我谂呢段时候咧，即系小朋友就继续系 home learning， 我哋咧有一句说话咧作咗俾啲家长听， 嗯、 我自己。心性就是周日呢就去、home learning， 在家 home learning， 周末呢就是去 hiking， 那我前排成日都是啦，逢周末我就去行山啦，那么一至五就来家陪啲小朋友，陪我的小朋友做一些 home learning， 但是呢开始呢身边的父母们都跟我说不得了，周六日先出去户外行行透透气都不够啊，可不可以即是我哋 weekdays， 有时啲父母可能近期啲时间工作时间比较弹性啦，我就决定呢 weekdays 都要出外透多啲新鲜空气，同埋即係要吸收陽光。 有啲乜嘢好提議呢 Heidi？ 我呢就去咗呢一個嘅錦田附近嘅地方呢、 嗯、 就同咗女女同埋啲朋友即係摘士多啤梨呀、啊。 喔、哦、好玩呀、啊、呢、這個我都有一次摘過、啊。 正喎、 啊、 呢、這個。 你知我去邊個下嗰個鄉村俱樂部係咪、 嗯、 其實呢睇返而家呢原來我哋香港嚟講呢個士多啤梨呢個靚嘅季節呢係啱喎，而家係當季㗎喎、 嗯。 就係、是、呢其實12月尾到到3月尾呢都係呢可以有即係摘士多啤梨一個幾靚嘅幾旺嘅日子嚟㗎。咁我啱啱去摘完啦，咁我哋揀咗呢個 weekdays 啦，所以因為其實呢一個嘅俱樂部咧，基本上週末咧都好多啲父母會帶小朋友去摘噶啦。咁、 嗯、 但係如果可以嘅，揀一啲 weekdays 去分散下啲人流啦，因為等俾我哋摘嘅士多啤梨都冇理由係淨係得一日 week 或者 weekend 係特別多俾你哋摘噶嘛。咁、 嗯、 啊分散喺唔同日子咧，可能佢哋會多啲選擇俾你哋啦。咁今次去摘士多啤梨咧，我發覺唔錯喎，個收成唔錯，因為咧其實佢都有幾類嘅士多啤梨，有大約你預計個甜。有成十塊到咧，都係有唔同類別嘅士多啤梨。佢仲咧幾好喎，有韓國嘅品種啦、 哦， 有日本嘅品種啦、 哦，美國。 诶，冇喎，反而今次韩日咧就系大个主流喎、 哦。 咁、哦、如果你食开士多啤梨都觉得咧，韩国日本嗰啲咧系特别梨软闻都系香啲嘅， 系、嗯、啊系啊， 香味同埋食落系真系好甜嘅吓。咁、 嗯、 size 咧嗱，我摘咗咧，我就觉得 standard 大约好似我啲好似我只第四手指咁长咧，最大嗰个都有呢、這、一个呢、這个长度嘅。 嗯， 即系好似无名指咁高身，又或者咧有阵时佢有啲细种咧，好似你一截嘅手指仔咁细粒。但是都是很红很甜咯，所以昨天来讲收成都不错，还有挺好的，现在的价钱呢都是每一磅呢无论你日本韩国都是均一价这样收咯。 喂，讲多一点先 Heidi、嗯、入到去呢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听众跟阿 O 一样有些背背地，喂这些叫做士多啤梨园呢、 嗯、 那个园区呢当然是任摘，摘完之后呢、嗯、你可以即捕即戒，即是即场食的，还有你可以攞走，攞走就是叫做逐磅逐磅咁樣去磅啦，係咪？ 首先咧，你去到咧就會俾個籃你嘅，個籃入邊咧，即係個藤籃咧入邊有個膠兜仔，咁你就將啲士多啤梨摘完咧就擺落去。但係當然啦，其實無論香港或者外地都係噶啦，你唔應該摘完喺個田度即刻偷食嘅喎，因為一來未洗啦，二來其實我哋要公道噶嘛。咁你摘到幾多，無論大大細細好，你就攞去咧走嘅時候要俾佢磅嘅，咁啊逐磅計，咁啊磅完啦，你即場揾水洗咗佢食又得，但係就不能喺田中偷。 即系冇得一路拆一路摆落口就唔得噶， 咦？ 啊、 你 难 咩噶？ 呢个玩法，呢个玩法咧，同我喺日本摘士多啤梨咧有少少唔同。我系啊，我喺日本摘士多啤梨嘅时候咧，就系、是好啦，你可以即场摘，然后咧佢就会俾一个好细嘅袋仔，好似你手掌打开咁细个嘅透明袋仔。咁、那个袋仔系做咩嘅咧？那个袋仔咧就系俾你即刻摘完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即刻食嘅。可以即刻食喎，咁食完之後佢就將嗰個士多啤梨個釘咧，就可以放喺呢一個嘅透明膠袋入邊。 係咪因為日本咧，我都去過有唔同嘅即係啲士多啤梨場，有啲佢係收咗你入場費先嘅。 係啦， 咁所以你就可以食咯。 冇錯啦，佢收咗你入場費，然後咧佢就有一個叫做任食嘅放題嘅，咁就係你可以即刻剪啦。好啦，到你真係食完之後，喂，我唔夠喉喎，仲想冇錯啦，仲想賣埋俾屋企人咁點啊？咁啊，梗係又有嗰啲禮盒啊，又有好多嘢，咁嗰個咧又係另外。一个价钱咁样 嘅。哦，嗱，我哋香港呢啲咧就系免费入场，俾个篮你咧就摘完就即磅。 哦， 即走即吃咁樣咯，呢、這個嘅係啊。同埋呢個地方咧，我諗即係去過嘅家長們都發現咧，嗱，除咗你揸車可以即係泊到喺門口有啲大片嘅平地俾你泊車之外啦，咁其實咧，除咗士多啤梨園係個特色咧，佢有好大嘅燒烤場啦，同埋咧有好兩大片好平好闊嘅草地咧，其實就好正啦。因為咧近嚟啲天氣你見咧呢、這個禮拜即係暖翻啦，有太陽啦，冇咁凍涼嘅，但係唔係太凍咧，係好適合放風箏啊。咁、我哋周日去咧，即系 weekday 去咧，其实都唔多人，即系成片草地，就算你各自占据咗唔同嘅位置啦，你放风筝都有足够嘅空间，但啲风筝翱翔之际咧，啲小朋友又跑啦，啲大人又喺侧边坐下倾下偈啦，其实就非常之舒服啊，好好，即系一个好嘅选择。咁你问我去到咧，由于人系唔系太多咧，我都真系除下口罩，我要大啖大啖，希望呼吸翻啲新鲜空气啊！ 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成日戴住个口罩咧，吸嚟吸去都觉得，哎呀，啲空气都系争咁啲啊！ 系啊，咁啊，当然佢亦都即系侧边咧有啲小摊档啦，譬如俾啲小朋友批下啲彩色泥沙啊，或者做下啲好似 gel 咁嘅画啦，咁都有咯，变咗即系我觉得大 几好嘅一个亲子活动啊， 系下啲压力添啊，系啊，系啊，建议啊，非常之建议啊， 系咁啊，可能真系好似 Heidi 咁样话斋啦，如果呢一段时间可能都有啲家长们咧要。因为公司的 policy 要放下那些、有薪好没薪的假期呢，真的可以去下这些地方啦，亲子乐之余，因为有时候成日困在家里都看到很多不同的网上的 forum， 那些家长都有说，唉，真的呢，反而现在呢小朋友不用上学，你要想一些新活动给他参加，那你又平时要上学那些什么 workshop 啊，那些 pay group 啊，那些又未必上得到的时候呢，那要即系叫谂啲活动或者谂啲计仔咯，咁啊呢个扎士多啤梨应该可以消磨到一日系咪 啊？系啊，我一阵嘅早餐啦，今日嘅呢个嘅生果时间咧，都会系全部系士多啤梨餐啊，正啊！ 咁嗰个士多啤梨咧，其实摘完之后佢会唔会有第二个 workshop 都系喺嗰个田园附近嘅？就系话好啦，你可以咧就摘咗嘅士多啤梨，佢教你点样做士多啤梨酱，有冇呢啲咧？ 咁又冇咁冇呢一样嘢咁越可以考慮叫佢睇可唔可以加下， 係咯，叫佢加埋嘛。因為咧，你摘士多啤梨已經可能用咗你個零鐘啦，跟住咧去到嗰度玩下食下士多啤梨又用咗半個鐘。 仲有啊，仲有乜嘢？士多啤梨之外咧，其實佢啲農茶都幾豐富啊。琴日咧，我仲同阿女去拔蘿蔔啊，即係咧佢有白蘿蔔、紅蘿蔔啦，紅菜頭啦，有粟米啦。咁嗰個農夫都話：，你哋中意咧就自己見到呢個蘿蔔，夠啱食啦，就可以掹出嚟咁啊，有價錢都 OK 啊，非常之合理。咁啊，即刻有埋有。嘅蔬菜系可以拔埋啊 ！Patty， 我都早个礼拜都有去拔萝卜，喂，原来拔萝卜咧好细力就拔到噶咯，唔使好大力噶，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农耕体验啦。咁啊，今个早上咧，多谢晒朱友廷啊，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咧扎士多啤梨嘅一个。亲子体验啦，咁啊，仲带埋只歌俾我哋，系咪啊？ 完呢个活动就好似呢个歌名咁啊 ，22 啊，我觉得我都好似翻翻去呢个年纪咁样啊， 系咪 啊？ 好啦，多谢你啦 ，Heidi， 唔该。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tonight's the night when we 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 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都介绍翻头先嗰只歌啦 ，Taylor Swift 嘅作品叫做 22 有啲玩法喎， 系咪 啊？嗱，而家就话2020年嘅2月20日啦， 系 过两日咧又22日啦，星期六嘅时候， 哦， 跟住咧可能下昼2:22嗰啲咧，你就会见到无啦啦网上面好多人就话影咗相啊 ，cap 图啊，咁样就话全部都系22咁样嘅， 系啊，2020 系啊， 咁样系嘛？ 呢个系一个 222咁样， 民间享乐时代啦， 系啊，咁啊，俾你挂住一啲人嘅时候 tag 下对方啦，喺社交平台咁啊。今日咧收音机旁边咧有啊， 范 生， 早晨啊，范生。 早晨， 范生， 你好啊，范生，系、 你好啊，你好、 我知道咧，嗱，范生头先啦，啱啱喺麦后同你倾过偈，原来你系做饮食业嘅，范生系嘛？ 系啊， 嗱，今日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都想即系问一问啊，范生咧，见依家嗰个而家个饮食业嘅情况啊，你自己眼见嘅系点样咧？ 即系好惨啦，过年前已经放冇薪假噶啦，好多事都而家过咗年，呢个疫情咧更加犀利，好多唔开啊，啲酒楼 系啊。咁你而家翻紧工啊？系咪啊，范生？ 系啊，所以都系而家得闲啲咯，即系冇乜生意咯。 哦，所以就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大家共勉之，听一下啲开心歌仔，系咪啊？意思系 系啊， 咁啊， 希望香港人快乐啲咯。 系啊，希望香港系你讲， 我都挂住排队戴口罩啊，嗰啲抢厕纸啊嗰啲。真系觉得唔 系 好开心啊，香港人。 系系，咁呢啲时间会过嘅，绝对相信。 希望尽快过啦，系啦。 系咁，我想问阿范生咧，你自己嗰、那个工作嘅商店啊，个餐厅入边咧，嗰、那个气氛点样咧？ 气氛都紧张噶，个个都要戴口罩噶。 嗯，咁戴口罩一定噶啦。咁啊，生意都系麻麻地系嘛？ 系啊，少咗几成啦。 嗯，少咗几成。咁而家大家会唔会话日日都哎呀好担心咧嗰、那个前景啊咁样？ 但系我度比较 OK 啲都好啲咯，都勉强都可以嘅。 嗯，即系你嗰度仲 OK 系咪啊？意思系，咁啊啲食客嚟到都系食嘢嘅时候都系食先除口罩噶喎，系咪啊？ 好多都冇戴啊，其实。 好多都冇戴，哇！咁样点算啊？你要戴翻，如果你都系你要戴咯。咁但系 比较年纪大啲，啲嚟饮茶嗰啲 朝头早系，即系有啲长辈级啊，可能冇戴口罩系咪？就可能未必买到啦。咁不过都即系温馨提示啦，旁边都话喂，如果有口罩都戴翻好啊，啊靓仔啊靓女咁样系咪啊？吓系啊，咁啊，咁我哋都唔阻你做嘢，你一路做嘢一路同我哋倾电话都好似唔系太好。不过咧，今个早上咧，我知道啊，范生咧就拣咗呢一首作品嚟自 Sam 哥嘅歌，许冠杰啊。嘅快樂啊，係咪啊？嗯，係 啊，希望大家快樂。 好，大家都咁話，我都希望你快樂啊！收音機旁邊每一位都快樂啦， 工作都要加油啊 ，Sam 哥。 係啦，好，俾心機 ，Sam 哥同你打下氣先。 快樂是陽光普照的清晨，快樂。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 忆沙滩的族人。快乐其实边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一路听住 Sam 哥嘅歌咧，一路跟住唱咧，个人咧心情啊都会开朗好多、哦。 系啊，咁啊听住呢啲歌打下气咧，好紧要噶。 咁啊听咗好多次快乐啦，希望今日啊收音机旁边你咧都过得快快乐乐啦。睇多次天气咯， 系都有啲期盼嘅。咁、如果大家谂住咧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咁啊可以去一啲户外嘅地方啦。咁啊礼拜六日嘅天气咧、都系几好，都系天晴嘅、都系得少少云嘅啫。咁啊，可以谂下啦。咁啊，星期六日嘅时候有冇啲地方可以俾大家咧除一除低个口罩吓，同屋企人咧即系面对面，或者有少啲有少啲朋友，但系都可能一个两个咁样，一个两个字啦。 系嗰啲亲自踩单车啊，亲自摘士多啤梨，好似头先 Heidi 咁样讲啊，或者一齐去落下田啊，拔下萝卜啊，摘下菜啊，咁样啊，唔知会唔会啊系你啊今个礼拜六日嘅亲子活动咧？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啊，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 听日再见，拜拜。